亡或者财物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十二点几，美国地质勘探局指这次地震强度是7.6级，震源深度是95公里。不过印尼当局就指强度是7.9级，震央位于马鲁古省塔宁巴尔群岛县西北148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31公里。印尼当局并且对马鲁古省和周边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而家温度是18度，相对湿度9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有雾冒雨。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517点，跌1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92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4，日元131.91，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9，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14美元。卖出187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达哥。青年人找工同打机一样都要有攻略，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就业辅导、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和有薪在职培训。15至24岁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就可以参加，费用全面，还有津贴添。有展翅青见，找工不再卡关，即上 yes.labor.gov.hk 睇下啦。完。 Peace. 早晨咧，朝早6:09嘅时间啦，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咁啊，继续今天早上晨光第一线，咁啊，亦都有白权浩喺度啦，陪住各位听众喺早上嘅时候咧，咁啊，一齐起身，一齐咧就去到迎接今天嘅工作啦吓，咁啊，出边咧就比较上湿嘅，咁啊，亦都有几阵雨，最高嘅气温啊21度啦，咁啊，呢几日嘅天气咧，咁啊都系湿湿立立咁样噶啦，跟住就会大雾嘅天气噶啦，咁啊，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啦吓，咁啊，早上嘅时间。咁啊，继续咧收听紧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嘅直播室，有白权路陪住你，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有冇谂过？其实人生其中一件最好嘅事情，就系你懂得坚持咧。因为当你坚持咗之后，亦都意味住一啲好嘅事情会发生。唔系话你坚持就一定会系得到一啲好大嘅胜利，唔系啊。但你坚持咧就肯定唔会令到你觉得系遗憾啊、后悔。如果我哋因为周围好多人嘅目光而放弃咗自己嘅坚持嘅话咧，咁我哋就系属于真正嘅懦夫啦。人生每一个人都会失败嘅，失败并唔可怕，重点系失败之后你要点样行翻起身。这个呢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所有很伟大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的坚持才能够好好地实现，只有放弃尝试的才会算得上是一位失败者。一旦你开始第一次的放弃，你更加会习惯了放弃，一旦你接受了自己不断接受挑战，你也会习惯了接受挑战。有阵时事情睇起上嚟好似好艰难咁样啊，望到嘅时候都已经有好多畏惧喺度。但系始终一个最好嘅方法啊，揾到一个最好嘅必杀技就系咩呢？当你完成咗佢之后，你就会知道用啲乜嘢嘅方法系最好去到完成呢一件嘅事情。所以有阵时就算兜咗圈慢咗唔紧要嘅，保持住自己嘅毅力，就算你行总好过停，甚至乎褪后。我哋一步一步，唔一定好快嘅，一步一步向前行，一定会揾到自己好嘅方向。时间嚟到早上6:11，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朝早嘅时候，用一首经典嘅作品，为我哋所有嘅香港人加加油，打打气。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免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躯，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五分的时间，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朝头早十八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3%的早上。2022年香港好有两间嘅康文署体育馆落成啦，分别咧就系大埔东昌街体育馆以及咧深水埗体育馆。目前香港原来总共咧有106间康文署室内嘅体育馆嘅，另外咧仲有7间嘅壁球中心啦。嗱，最多体育馆嘅咧就系有9间嘅观塘，最少咧就系3间嘅湾仔。如果配合每一區的人口分析的話，屯門區的5间康文署體育館平均服務人口是最多的。離島區同樣是有5间的體育館，但是人口就少得多了。每間體育館平均就是服務 3.73 萬的居民的。咁啊，都得意喎！咁啊，喺现役嘅康文署室内体育馆入面啦，得5间系70年代落成嘅体育馆仍然喺度服务噶。大部分嘅体育馆咧，80以及90年代启用，占咗全部体育馆数量近70%啊。去到咧就系2000年之后咯，咁啊，只有多28间嘅体育馆咧系启用噶。最新2022年嘅咧，咁啊亦都有2间新嘅落成啦。最早启用嘅咧就系东启德体育馆啦，咁啊位于咧就系九龙新蒲岗独合街30号，即系彩怡花园旁边啊。喺1973年3月1号正式咧就已经启用啦，哇，都已经有成半世纪啦。头先提过啦，咁啊湾仔区咧就有3间嘅体育馆，咁啊香港18区当中咧最少体育馆嘅区份嚟嘅。咁啊，湾仔区体育馆啦，咁啊洛克道体育馆同埋黄泥涌体育馆，仲有咧就系港湾道体育馆啊吓。咁啊，另外即系如果你话其他区份嘅都有噶，都有噶。嗱，例如油尖旺啊，都见到你其实有6间嘅体育馆噶，咁啊都唔系话少噶。唔同區份當然咧就有不一樣數目嘅體育館啦，去到咧就係服務市民啦，呢樣嘢好嘅。咁啊，成日都話喂啲場地其實都爆得都相當之犀利啊嚇，多啲體育館咧，咁啊市民就可以咧就係容易啲 book 場，有啲場啊成日都話難 book 嘅，人造草地場啦，咁如果話講到體育館嘅，咁啊羽毛球場嘅難 book 啦，仲有咧就係我以前係打壁球嘅，壁球其實都難 book 嘅。咁啊，睇下多翻啲场，或者又有游水池，咁甚至乎咧就系冬天啊，都可以有啲暖水池嘅。虽然啲水都系冻噶啦，但起码咧就唔会咁冰寒先。咁啊，都系好事嚟嘅，多啲运动，咁啊，令到成个社区啲人咧个个都健康啲，咁就正啦。啱啊啱啊，听下你首歌，睇下你想约边一个一齐去打翻啲羽毛球啊、羽毛波啊咁样。 怎样转，再怎样转，身边有你陪我幻想兜圈，回味甜又软，分享总永没完。空想中那飞船，总没入场券，门打开。 再转一圈缘分，难以说一些感应美缘，只想不会失联，善亦未曾断，寒风中学珍惜 一首作品嚟自严明熙，好想约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继续十八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2%的早上啊，咁啊晨光生活博士，相信咧好多朋友都会洗衫嘅，咁啊，但系洗衫嘅时候咧，如果碰啱啊，屋企都有啲人啊，真系唔生性，点解啊？成日咧，我细个都系噶啦，啊，阿妈都话洗衫嘅时候咧，记得 check 下啲裤袋入边有冇啲乜嘢啊，散银啊，散银都算啦，即系都惊砰砰砰砰砰咁啊，哼烂个洗衣机个内胆。如果你有紙巾嗰啲咧，咁啊真係都難搞啊！阿波真係奇怪，都要咁講。有啲牌子嘅紙巾洗完之後都可以成張攞翻出嚟，但係有啲牌子嘅紙巾咧，真係溶得相當之緊要啊！所以話一洗衫嘅時間啊，如果唔記得咧，就 check 你個褲袋入邊有冇呢啲嘅紙巾，甚至乎係嗰啲嘅廁紙嘅話咧，咁啊真係麻煩啦。因為佢一洗嘅時候咧，咁啊飛到成機衫咧。都是那些廁紙碎啊，咁啊相當之大嘅問題，咁啊要處理都係麻煩啦嚇。咁啊，但係都有啲方法咧，係可以瞬間解決到呢一啲嘅嘢嘅。嗱，原來咧，只要利用柔順劑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啦。嗱，將啲衫啊，即係你見哇，成機衫都係咁咁啊，嗱，將啲衫咧留翻喺個洗衣機入面，然後咧就直接加入啊，比指定用量多啲啲嘅呢啲嘅柔順劑啊嚇。所謂指定嘅份量，即係你參考翻嗰個說明書嘅標籤先。嗱，最後咧就選擇你個洗衣機個功能咧，就係先洗一次。然后咧就过一次水嘅功能，即系自己可以调校嘅。等洗衣机咧就洗完之后啦，你就会发现咧，上面嗰啲嘅叫做黐住嗰啲厕纸咧，竟然间咧就可以消失晒。啊，厕纸嘅厕纸碎啊，有可能咧就唔会全部咧就飞晒入去嗰个嘅叫做滤网入边啦吓。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呢一个洗衣机嘅内部边啲个位置咧，仲有残余嘅厕纸碎，呢个都系需要嘅。啊，洗衣机其实嗰个保养咧就系关乎其中一个关键就系咩咧？就系洗衣机都有嗰啲叫做过滤网啊。嗱，我自己咧都会耐唔耐咧就清洁一下咧洗衣机入边嗰两个嘅过滤网嘅。每一次打开啲过滤网嘅时间咧，哇，嗰一嚿。黑地色嘅一大團嘅嘢咧，其實咧好彩都唔係話好難搞，亦都知道嗰嚿嘢咧就又唔會話發出啲怪味啊 ，OK 嘅，都係啲洗衣粉嗰啲洗衣精嗰啲味啊嚇，所以都尚算可以接受。咁但係都係要清潔佢嘅，如果唔係咧，你啲衫咧就好難 keep 住咧就乾淨噶啦。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因应过关需要和评估运作经验之后，今日起社区检测中心或检测站会将服务扩展至三岁以下的幼童。当局话，出行内地人士必须使用自费核酸检测服务，以获取检测机构发出列明个人资料的电子或纸本报告，在口岸供有关人员查核。为配合通关需要，开放比网上预约检测的时段已经由未来两个星期增加至四个星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到访土瓜湾的社区检测中心，他说自今个月六号起，全港社区检测中心或检测站每日平均进行超过25,000个自费核酸检测，检测能力仍然是充足。本港与内地恢复免检疫通关，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说，访港内地客人数未有显著增加，属于预期之内。他解释，今次通关安排来得较突然，加上临近农历新年，不少内地民众已经计划好行程，未必急于来港。杨淑芬说，与内地旅行社方面沟通过，今个月不会有内地团到港，二月初开始恢复办团，初时每日只会有十团，每团30至40人，以广东旅客为主。自由行方面，相信要到二月中之后才开始复苏，二月底至到三月会有较多人访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抵达法国巴黎访问，并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工作晚宴。马克龙同岸田文雄谈及乌克兰同北韩等的问题，又表明要加强在核能、可再生能源、汽车制造和国防等领域的双边合作。岸田文雄表示，随着中国军力增强，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法国是创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首要合作伙伴，他宣布将会加强与法国的联合军事演习。而在工作晚宴举行之前，默克隆邀请岸田文雄参观重建中的巴黎圣母院，是巴黎圣母院在2019年大火之后参观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巴西传媒报道，身处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因为腹痛入院。报道引述接近博尔索纳罗家属的消息人士指，博尔索纳罗的情况并不令人担忧。博尔索纳罗在2018年竞选总统期间被刺伤之后，近年来多次因为肠道阻塞而入院。而在他入院之前一天，他的支持者冲击国家权力机构，他否认与冲击事件有关。印尼马鲁古省附近海域发生 7.6 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或者财物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12点几。美国地质勘探局指，这一次地震强度为 7.6 级，震源深度为95公里。不过印尼当局就指强度为 7.9 级，震源位于马鲁古省塔宁巴尔群岛县西北148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为131公里。印尼当局并且对马鲁古省和周边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个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解焊接用嘅气樽咧会放出嚟噶？仲要俾啲阳光照住？ 冇，我见啲气樽气喉有油漆，呢啲易燃物质咧可能会喺我哋焊接紧嘅时候会被点着噶。 搞到会火烛，所以我咪谂住抹干净佢，再攞去太阳度晒干佢咯。 你用意咧系好，但系气樽咧俾太阳直接晒住都好危险噶。唉，你啊都系听实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学下气焊同电焊嘅工作安全须知啦。 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动早发现、早治理。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联系社区医疗服务，帮你建立健康生活及早发现健康风险。鼓励一人一家庭医生跟进你的健康状况，控制好慢性疾病病情，预防并发症，等你继续享受健康自在人生。上 primaryhealthcare.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呢就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继续呢白元浩同你哋见面啦。出面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咁嚟到今日呢都已经系1月10号星期二嘅早上啦，等我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咁啊，钟哥咧都系从事于艺术方面嘅工作啦，都相当之多啦。咁啊，即系读书都读好多同艺术啊、戏剧啊，好有关系嘅嘢嘅。最近咧， 系啊， 喺呢个西九文化区嗰度咧，咪有个博 M 加博物馆嘅。咁啊，有一个咧就草间弥生1945年至今嘅特别展览噶嘛。咁啊，嗰啲波点咧就话到好自如啊，咁样啦，咁。咁去唔去睇呢就大家適隨尊便。喂，但係原來嚟緊呢即係仲有一兩日咋喎。咁佢呢原來呢一個呢就同其中一啲嘅電信商合作呢，喺即係除咗喺呢個 M 加之外呢，佢更加會喺其他嘅地方，包括邊度呢，天文台天台花園，呢、這個 M 加天台花園、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皇后像廣場、山頂、香港動植物公園，咁啊，配合咗一个叫咩 AR 技术咧，咁啊，令到大家都喺叫做其他地方都能够欣赏得到呢啲嘅波点艺术品。 嗯， 咁我咧就会觉得啊，其实系好事嚟嘅，多啲人去到欣赏呢啲叫做国际级嘅大师艺术品啊，真系肯定令到大家心灵上有啲治愈啦，肯定系好事啦。咁但系咧，我又谂啊，其实呢啲嘅波点或者唔同艺术品咧，即系俾你睇啦，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心情系可以同嗰个艺术大师融会贯通咧？咁啊，即系其实系一个道行相当之高嘅一个窍门嚟嘅，即系唔系个个得噶。我自己有睇过草间弥生啲作品嘅，都有影过相嘅，其实我道行低啊，我就觉得哇，啲波点。我只是想、哦、我又是这样画都不得的呢，这样。我是不是应该要找一些冲击给自己，然后想个办法又画一些特别的几何图形，即是效果又得不得呢？ 哦，首先不要将艺术这两个字或者艺术作品托到去上天那么高先。不要。即是艺术呢其实应该是很贴地的。即是我自己觉得。如果将艺术弹到好远咧，佢人千里咁样就大件事嘅。因为其实艺术嘅本意系希望人有两样嘢嘅啫，一个咧就系希望可以令到我哋人得到一种嘅愉悦，或者平静啊。另一种就系反思啊嘛，即系一种就系当下嘅情绪嘅一种回应，另一个就系回应之后你点样去从而提升自己嘅思维啊嘛。即有呢兩個功效喺裏邊，咁、如果你覺得哇好遠喎，我思考唔到喎，彈開咗咧，其實正正就係唔即係我覺得任何藝術家或者藝術作品本身都唔希望出現嘅一個情況。 咁如果譬如睇去羅浮宮睇蒙羅麗莎咁樣， 其实唔系个个都识睇嘅，幅画个个都知佢咩样噶啦。 嗱，好简单一样嘢。首先你欣赏艺术作品嘅时候，第一个感觉咯，我就话第一个感觉，唔好逼自己。嗱，首先唔好一啲既定嘅思考先，譬如话，艺术作品好难明，唔好有呢个既定思考先。如果你有呢个谂法，你行埋去睇，你自然会觉得唔好睇。但系同一时间，亦唔好觉得好睇。因为如果你觉得好睇嘅话，明明可能嗰幅作品嘅艺术成分好低，你都觉得好睇嘅。所以咧，其实用一个平常心行埋去睇，其实就 OK。所以留意一下，好多时咧，艺术作品会摆一个好平静嘅地方俾你欣赏。就希望你可以洗涤咗自己某一啲嘅心情，然之后睇。如果有啲博物馆或者艺术馆，由入口去到第一幅艺术作品或者第一个艺术装置嘅时候咧，通常唔会咁近嘅。你会有一段路程你行一行，咁就希望你可以洗涤一下自己，唔好带任何嘅思考入去啦。入去你就可以好平静地去欣赏呢一啲东西。咁你第一个感觉系乜嘢？即系你可以中意，可以唔中意，可能波点带到俾你一啲喜悦。因为佢色彩好斑斓，或者佢一个好简单嘅色彩令到你好平静。但系同一时间，如果你觉得密集，可能你会恐惧。咁你同一时间唔一定系要得到嗱，即系你睇一幅艺术作品，唔一定会得到艺术家本身想带俾你嘅信息噶嘛。 吓，系啊，系啊。 咁啊，呢个系正常噶喎， 系因为佢都冇写到明，你自己即系睇幅画或者睇啲作品。是要你自己领会的嘛，你说除非他已经下低成大大隻字写到明我想表达乜乜乜这样的。 是啊，同埋这个第一个感觉啦。咁有时另一样嘢，你睇一个艺术作品嘅时候，你好多时系企喺度，你企喺度啦。甚至乎你睇好多电视剧或者都系嘅。佢坐喺度望住望好耐嘅。就系、是、希望通过时间同呢一个艺术作品嘅一个接轨，希望从而透过呢一段时间带到俾你嘅一种咩情感 咯， 或者一种思考咁样，咁所以你唔好急，慢慢嚟，望住佢，佢自然会有一种嘅思考带到俾你嘅。 其实欣赏艺术作品咧，都系要去学点样去欣赏嘅。 某种程度上咧，我觉得你唔好咁复杂，唔需要学，反而学咧系学另一样嘢嘅。我自己觉得学呢应该是学艺术作品呢位作家的生平同埋佢其他作品的理念。因为好多时成日都话无论是一个表演艺术甚至乎一个装置艺术视觉艺术每一个作家佢哋一生人是拥抱一个理念嘅啫。即是每一个艺术作家拥抱一个理念。而佢透过佢一生人所有嘅作品佢都系回应緊一个理念。即係當然啦，你話唔係，有啲導演拍戲個個戲都唔同喎。其實如果你再細心研究咧，佢可能每一套戲風格唔同，但係可能其實講緊同一樣嘢。 個 message 都係一樣 ，message 都係一樣。當然你有啲可能會講緊十樣八樣嘢咧，咁但係呢個你個別去，所以你咪要研究咯。你了解咗嗰個作者嘅背景，你就懂得點樣去欣賞呢個作品嘅。情况噶啦， 哦， 咁如果你话蒙罗丽莎佢本身已经有好多研究啦， 系啊， 咁就可以慢慢参详啦。咁如果唔系嘅话，那个好新、哦，甚至乎，我觉得唔系、哦，咁我个仔画画我都觉得好艺术噶，咁你咪睇咯。 我个仔都系噶，佢系属于野手派噶，我学过以前欧洲有个风格叫野手派， 但系同一时间你唔可以净系睇你个仔呢幅画喎，因为你。个仔由佢出世，你跟住佢噶啦嘛。 系啊系啊， 你要了解你个仔点解佢会画咗野兽派嘅东西出嚟。 哦， 咁你会知噶喎、哦。哦，原来佢因为佢咁中意上山周围走，所以佢中意一种自由奔放嘅感觉，或者佢中意一啲比较野性啲嘅。哦，佢平时好抑压嘅。咁佢通过你对佢嘅认识，咁你咪知道佢由佢嘅作品里边。透露咗佢乜嘢嘅情感出嚟？ 咁其实系咪艺术家嘅作品，即系佢哋嘅作品系咪一定可以反映到佢哋心入边所谂嘅嘢嘅？即系就算有一个细路仔，我当一个细路仔，譬如我个仔咁样，佢画嘅嘢系咪一定某程度上反映到佢心入边谂咩嘅咧？ 我覺得咧係兩邊都係極端嘅，一必定反映到，二必定遮蓋。點解會必定遮蓋咧？你有冇留意有啲人咧專登喺幅畫裏邊將自己冇嘅嘢畫出嚟？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嚇，呢啲咪就專登將自己遮蓋咗內心嘅某一啲嘢咯。 嚇， 咁所以呢、這個所以成日就話你要了解咗嗰個作者嘅背景先咯。 嗯嗯。 咁你有時即係咁樣講嘅，有啲心理學去講咧，好多時候會透過繪畫啦，去或者聽佢嘅聲音啦， 嗯， 去睇翻佢呢個人嘅情緒或者佢嘅心態噶嘛。 嗯。 咁你就要知道究竟佢係會表露俾你睇啊， 嗯， 還是係專登掩飾咯。 哦，哇， 可以系专登掩饰噶嘛？ 系啊系啊，所以话呢个都好多学问啊！哎，我哋下次又可以再喺呢个艺术嘅范畴上面咧听一听，即系等大家都会学懂艺术到底系啲乜嘢，咁从而令到自己更加舒服咯。 真系唔好意思，一讲到呢啲题目咧，好似即刻教紧书咁。 唔系啊，我好中意听啊！我哋下次再讲过。 好 ，OK， 拜拜。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时间嚟到早上6:46吓，咁出边室外气温系18度嘅，相对湿度90%啊。听完艺术之后咧，咁我哋有职场 KOL， 又话营养师咪咪喺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平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 咁啊，最近咧都留意到咧，坊间有啲就讲法啦，哇，紫菜咧其实如果食得太多嘅话咧，嗰、那个碘啊同啲钠咧就容易摄取过量。咁啊，见到即系消委会有一啲推介，咁呢啲消委会嗰啲大家就上翻佢哋自己嘅平台嗰度揾翻啲资料啦。咁但系紫菜咧的而且确系好神奇的一样嘢嚟。就算啲细路仔偏食咧，普遍嚟讲佢哋都唔会偏食紫菜嘅。咁啊，可能紫菜有野味啦。咁啊，坊间仲有好多咧系嗰啲紫菜送饭嗰一只嘅渗落去嘅。咁所以话紫菜佢即系五花八门啊。咁啊，个紫菜嘅营养方面，真系要揾阿咪咪同我哋讲下咧，系咪真系正如啲报道所讲嘅碘同钠系好容易摄取过量嘅咧？ 其实紫菜来讲呢个营养都很丰富的，除了我们知道里面有碘质之外呢，其实它都还有其他的维他命矿物质，譬如好像讲的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K 啊、或者讲有矿物质有钾质啊，亦都有钠质啦，是啦。即其实个钠你头先都有提及过，除了碘之外个钠。个钠的话呢，紫菜很多时本身呢都会有的。为什么？因为紫菜在哪里拿来的？即系都系喺啲大海啊、底啊嗰啲咁，咁所以海系有海水、海盐噶嘛，咁所以其实嗰啲食物本身都有一定嘅盐分喺度咯，咁再加上要美味嘅话，即系我谂我由细个到现在睇嘅话咧，啲紫菜嘅味道真系多咗好多唔同啊，由原味啦，变咗有海盐味啦，又有咩番茄啊，又有 wasabi 啊，好多好多唔同嘅味道，当加入呢啲味道嘅话，盐分亦都会相对有再加咗落去啦，系啦。 哦，咁我见到咧，譬如有啲有日式嘅紫菜，咁当然有啲可能即系我同咪咪细个食嗰啲咧，即系一包细细包嗰啲又有啦。咁有啲就韩式嘅紫菜，其实几款嘅紫菜咧，系咪佢哋嗰个叫做营养或者入边嗰个摄取量又有分不一样嘅咧？ 会啊会啊，要睇嘅真系，即系譬如日式嘅紫菜啦，咁以前食开咧，摸落去冇咁油嘅，但如果你话食韩式嘅紫菜咧，真系有啲会油啲嘅，咁即系我自己个好朋友都系韩国人嚟嘅，咁所以以前成日请我食紫菜啦，佢哋国家嘅紫菜，咁发现佢哋咧啲紫菜好兴扫咗啲油啊、橄榄油啊等等呢啲去烧 嘅，系啊系啊，停唔到口噶，佢哋嗰啲又系， 系啦，咁但系你摸落去就会好油咯，咁所以唔同嘅紫菜其实佢加咗啲咩落去去制咧，其实都要真系喺个标签度睇清楚，或者一个营养成分度睇清楚咯。 哦，咁如果你话系普通我哋香港俾小朋友食嗰一类嘅紫菜咧，其实有冇话大概你食几多包？可能一细包咧，佢可能有四片、四细片嘅，咁一片就大概系一个食指咁长到啦，咁样。咁有冇话其实喂，你真系要食一两包好啦？咁但系啲细路仔唔肯停，咁啊有冇话个 limit 俾到佢几多咧？ 有噶，其實我哋都建議咧，真係要俾食嘅話就喺一包之內嘅， 係啦， 有四百，係啊，好少啊，因為紫菜真係好濃縮嘅碘質喺入面嘅。 嚇、啊，我個仔食一排嘅喎，點算啊？ 嗱，咁呢個就要去睇翻啦。咁即係其實一包呢個量係安全啦，同埋建議噶啦。咁、 啊、 但係亦都要睇下個小朋友嘅頻密程度咯。即係你話，我個小朋友一次過食六包，但係可能咧佢都係。即係隔幾個禮拜啊，先食一次嘅，咁、那個安全性會高好多。但如果你話枕住見啲小朋友偏食，啊又唔食海鮮，又唔食呢樣又唔食嗰樣，咁亦都而家有好多啲報告都話咧，即係啲人嘅碘質攝取係低嘅，咁有啲屋企人啊、照顧者就覺得憂慮啦，係、啦，咁就每日都俾啦，每日都食六包啦，咁呢個就係一個。超出咗我哋嘅建議嘅攝取量之後咧，就會形成咗危險噶啦，咁就唔建議真係連續持續去食咯。 哦，其實紫菜咧，我又咁問啦，單一咁樣就咁食紫菜咧，其實係咪嗰個健康食得多都容易失衡的，還是真係好似我見日韓都比較上多啊，可以拎佢整嗰啲卷物啊、飯團啊，加埋其他嘢，咁樣係咪真係會令到佢嗰個營養吸收真係均衡翻咧？ 主要去睇啊，其實即係卷物呢啲都會即係我都有睇到即係消委會啲報告，有陣時我哋一個飯團嗰啲嘅紫菜出面包住噶嘛，咁、都可以。一個嚟講有四百幾毫克嘅即係微克四百幾微克嘅碘質，其實已經超過一個成人嘅每日嘅攝取量成幾幾㗎啦。 咁死火啦！食飯團我都可能食兩個，咁咪真係又爆標。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我哋一句成日話營養師好老土咧，講嚟講去都均衡飲食，又真係有陣時就係避免咗呢啲咯，即係以為紫菜健康，食多啲都。唔紧要啦，咁但系佢当中有啲营养系可能成分比较高，而我哋长期摄取嘅话反而系有害咯，所以真系要食物上嘅选择嚟讲都要多元化。譬如你话有阵时晏昼食咗两个饭团嘅，今日咁听日就唔好两个，后日有两个，咁即系真系拣下多啲唔同嘅嘢食，亦都碘质嘅话，其实可以除咗紫菜之外，你嘅牛奶啊、鸡蛋啊、一啲贝壳类海鲜啊、鱼，其实都可以揾到碘。咁所以又唔使太过忧虑，我哋缺碘而一定要日日要有足够嘅紫菜摄取啦，咁咯。 咁其实基本上成日都听Mimi 讲啦，营养师讲啦，就话如果你想一个人食物系即系营养吸收均衡嘅，食物种类够多咧，其实照道理就应该冇乜问题噶，系嘛？ 系啊，但系就系即系个碘质咧，点解会曾经讲过咧？啲人开始摄取少咧，就系、水质有污染，怕食海。海鮮驚又有水銀啊，又有好多啲唔好嘅嘢喺入面啊，污糟啊咁，所以又越嚟越少人去食海鮮。跟住魚亦都有啲人又怕腥啦，所以又少食啦。咁奶品其實都係一啲碘質嘅存在㗎，係又有好多啲傳聞又話飲奶又會對癌症啊影響啊好多呢啲，所以變咗食嘢嘅範圍縮窄咗，咁而個碘質嘅攝取就真係相應低咗咯。咁但我覺得始終其實你話食海鮮會唔會又食到可能又多水銀中毒，你要睇食種類啦，點樣去食佢啦，揀邊啲嚟食啦。咁奶嘅話亦都係即係又有全脂、低脂、脫脂，咁我哋避免一啲嘅高脂肪類嘅，其實亦都係會健康啲。我哋去喺呢個着手選擇嘅話，其實就唔使驚碘質唔夠嘅，係啦。 哦，咁如果真係我日日食紫菜食到癲咗咁樣，係啦，飯團我可能一餐，因為我又要夠飽啦，咁成年人我可能要食三四個飯團，即係好誇張嗰啲。咁我個碘質即係爆標嘅時候，其實會唔會碘中毒㗎？ 碘其實就我哋唔講碘中毒，就係、如果我哋細細個咧都會有基本營養讀下嘅每個同學仔度，係啦，咁就話碘咧其實就對個甲狀腺噶嘛，咁就預防大頸泡嘅呢、這個，係啦，我諗好多人都聽過嘅預防大頸泡，但原來碘質缺乏大頸泡啦，碘質過量都會有大頸泡嘅。 嚇係啊！ 是啊，咁但係一有大鏡泡即係話我哋身體個甲狀腺嗰個嘅功能呢就失調，咁就要搞好多嘢㗎啦，就可能有啲又要需要睇下究竟個甲狀腺素個情況失調得如何而用藥物去處理啦。咁一路路處理藥物嘅話，其實亦都會有機會影響咗啲體重嘅問題啊，好多好多其實連貫嘅關係會出現，咁所以即係真係即係小心啦，就唔好話我中意食我就食啦，都唔其实都应该唔系影响好大嘅啫，咁系其实影响可以好深远，而去到要做药物治疗啊，咁就其实好麻烦噶啦。 哇，呢、這个真系要好好嘅提醒啊，因为我真系谂住咧，紫菜成日都系谂啊，紫菜都系健康嘅嘢嚟嘅啫，佢又佢又俾小朋友做咗零食啦，唔同嘅饭菜嗰度又有可以加紫菜啦。你谂下，其实食冷面，你就算加紫菜。都已經可以好香口嘛！我就係諗住話呢啲咁嘅好多嘅微量元素一定都係健康嘅。原來我哋食下食下都只係個份量咁少，原來已經咁容易超標喎！呢、這個我都冇諗到喎。 嗱，份量少与唔少，你如果话真系食冷面撒少少紫菜嘅话咧，其实嗰个份量好安全嘅，系、啦，即系你有阵时未必会系相等于一包紫菜咁多，即系我哋虽然讲话个包紫菜细细包，但如果你剪开做一啲幼条状咁，譬如撒落去个冷面度，其实系好多嘅，系、啦，咁所以即系如果你一汁仔咁样样去食冷面时，爱嚟有啲调味嘅话，其实呢个量你话我日日中意食。冷面而我紫菜是落可能少少地剪碎了的一汤匙的，这个其实个份量很轻微，就不用太担心的。 嗯，那有没有说其实是现成一 pack 了的日韩那些个点会犀利一点，定还是我在杂货铺买那些煲紫菜汤那些，其实他们有没有说分哪个点会劲一点的？ 其实好难质疑啊，因为咧睇到啲研究分析都话，即系唔同品牌嘅紫菜咧，即系可能同一份量争嘅碘质都可以系有，可以远远两百倍都有嘅。 哇！ 系啦，咁所以真系唔知道，最好就睇一睇啦，同埋都按照个份量咯。我见嗱，我自己都喺屋企 check 咗，我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紫菜喺屋企，会睇咧有阵时弊啦。佢其實直頭冇嗰個份量克數噶，佢淨係講一枚枚啊，一片片，仲有啲可能係已經剪到咧一個格四格咁，佢會寫係咩咧？佢會寫係即係四切裝咁。咁咩叫四切裝？就係佢完整一塊大四方形而切開四，咁佢就有十六片喺入面嘅四切裝咯。系啦，咁即系佢净系俾咗呢啲嘅 information， 咁其实即系几重咧，唔知噶噃咁。系啦，不过即系都可以讲下，大概一块大块嘅话咧，就大概量2.8至3 gram 一片咯。 嗯，咁大家即系食嘅时候都要着量吓，特别系嗰啲泰式嗰啲都有啲零食紫菜系点啊？又炸过嘅，咁我谂嗰啲就营养方面就更加要小心啦吓。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嗱，同埋讲多一样啦，就系、是。即系譬如你话，我煲紫菜汤，咁但系咧，我净系饮啲水，但系唔食嗰啲紫菜，咁其实碘咧就溶于水嘅咧就唔系好多嘅，咁所以如果你话个汤嘅碘质嚟讲咧，都唔会超高。最犀利都始终系翻个紫菜自己本身， 咁、 所以真系要唔好食咁多。 我就可以煲紫菜汤，但系我又想有个味，但又惊摄取太多碘嘅，我就隔渣。紫菜汤都隔渣，净系饮个汤，咁我断估应该 OK 啦。 系啦，好似嗱，你会去睇下你日本，你应该清楚，有阵时咪做昆布汤底嘅。 系啊，系啊，系啊。 嗱，昆布都系一啲海藻类同即系紫菜一样，都系碘质好高。佢哋都系其实摆一小片仔摆落去。滾佢出味嘅咋，即係唔會話一大塊昆布擺咗落去咁，咁同埋有陣時我哋放咗個昆布，佢哋都會攞翻起嘅啦。 哦，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所以如果適量去做呢啲咁嘅湯底嘅話，咁其實又唔使太過擔心。不過你話，咁我食嘢係食日本嘢多，而我有陣時都會去有呢啲嘅湯底會飲到嘅，咁其實你都攝取到。即係有啲碘質喺入面啦，咁啊係啦。 嗯，咁啊足夠噶啦，大家即係食嘅時候中意食還中意食啊，都就住啊嚇。好，今日唔該曬 Mimi， 拜拜。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咧？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

另外佐敦寶靈街都是爆水管，介乎上海街至到廟街的一段寶靈街都是全線封閉的。紅磡的學園東街有工程，學園東街去碼頭圍道方向介乎紅磡道至到民樂街一段都頗久的，這個還是全線封閉、影響到紅磡道去土瓜灣方向的車不能夠左轉入去學園東街的。交通消息就是這麼多啦、 大家就留意住啦，可能真係天雨有少少路滑嘅關係啊，路面上面有機會個行車速度其實都應該慢翻少少嘅，線胎嘅嘢好難講。 係啊，其實我都覺得地面濕滑咧，揸車都幾危險嘅、最麻煩就地下有時有啲油跡咧，你揸唔到個胎盤， 係啊， 係你一定睇唔到啦。所以其實就算係咁啦，陽光普照又好，天雨路滑又好，都係揸車咧。 係啊， 最緊要就係唔好太快，係 啦， 同埋同前車保持適當距離，依句真係金句。 係啊，咁如果你話陽光普照嘅，咁地下當然有啲油跡嘅容易啲睇啦，一反反咗出嚟嘛，即係反光。咁如果你話喂個路面都濕濕地，咁你再加埋嗰啲真係，如果唔好彩有啲油漬喺度混埋啲叫水氣入面呢、其實就更加難睇。所以話有陣時天雨路滑呢，即係視野都差少少，更加呢要小心你哋嗰個駕駛㗎。 冇錯，咁啊，總之又係小心駕駛啦，講曬啦。咁啊，好啦，同大家講下咧，小白你少搭城巴啦，小城巴咧有條巴士線重組喎，有條線取消咗，咁啊用另外一條巴士線替代嘅、就係城巴重組呢個路線咧，就96號原本就係由鴨脷洲至到銅鑼灣嘅摩頓台嘅，但係取消咗呢條96號嘅巴士線。 咁點算啊？ 咁佢就一條嘅99號取代，佢、取消呢、這個佢會俾翻過你嘅，你放心。可能即係可能唔係太多人搭，咁佢變咗轉咗第二條路線。 但呢 條 路線 96號，冇錯，係由鴨脷洲嘅利東村去到銅鑼灣嘅摩頓台，咁而家就暫停服務啦。咁取代嘅巴士路線咧就係99號，就係由海怡半島至到筲箕灣嘅服務。咁本來佢之前咧就唔行入銅鑼灣嘅，咁但係由於咧之前嗰96號線咧就入銅鑼灣啊嘛，咁所以而家咧就改行翻銅鑼灣啦。咁呢一個路線咧就係由99號啦，去筲箕灣方向嘅服務咧就會點樣行咧？就會行香港仔隧道之後咧就會經黃泥涌道啦、摩利神山道、禮頓道、堅拿道西、堅拿道天橋啦，跟住入翻去銅鑼灣、維園道啊、告士打道同埋高士威道，跟住咧先行翻英皇道啦，原有嘅路線嘅，咁、大家要留意咯。 即係其實係長咗嘅，因為要、 長咗，因為冇錯，因為要兜翻入去維入翻去銅鑼灣啊，之前佢唔入噶嘛。咁、所以咧，不過巴士站都有新安排，大家留意啦。巴士站啊，99號咧有兩個站取消，咁啊加翻5個巴士站嘅。取消嗰兩個巴士站咧就係維園道近住銅鑼灣嘅避風塘啦，同埋永興街興裕大廈對出，呢兩個站取消嘅。咁、好啦，咁啊加咗邊五個巴士站呢？就係利東村道利東商場二期對出，堅拿道西嘅薩西街、告士打道維多利亞公園對出，同埋高士威道嘅維多利亞公園對出。咁最後一個咧就係英皇道嘅銀幕街對出，咁、大家留意啦。咁你可能諗啦，咦？點解平時喺呢個站度搭明明有嘅喎？咁但係你留意啦，第一就係96號咧就已經係冇咗，你唔可以等96號啦。96號冇咗， 等唔翻㗎啦， 等唔翻㗎。有時啲嘢冇咗就冇咗㗎啦， 冇咗㗎啦呢個。 係啦，咁啊等翻99號啦。但係99號咧嗰兩個站平時啊，我平時喺開維園道咧近住銅鑼灣避風塘等嘅喎，咁大家記住啦，都係冇咗，永興街都係冇咗。咁但係咧就多咗五個巴士站嘅，唔緊要啦。大家詳情咧上翻城巴咧就可以睇翻更加清楚嘅。 係 咁，但係未講完嘅喎。 巴士站都有指示㗎嚇。 係冇錯，巴士站都有指示。佢應該會貼出嚟㗎嘛。 會一定會。 係冇錯，冇錯會貼出嚟。咁但係我就同大家 貼打屁股㗎啦，咁樣都。 啊，咁係。不過講咗俾大家聽就唔需要白行啦，直情又唔需要去到嗰個站添啦，褪前褪後方便啊。 係。 OK， 咁啊講翻啦，褪早咗時間嘅喎。雖然佢係改動咗啦，但提底提大家啦，佢就係咧每日咧由海怡半島開出嘅頭班咧，就會提早到5:40開出。5:40開出啦，如果由筲箕灣開出咧，就提早到5:30開出。咁啊，所以都好嘅，咁啊提早翻時間啊，咁啊大家就可以早少少可以搭到呢條99號嘅巴士線啦。 咁啊幾好啊嚇，咁啊呢個巴淨係得呢條巴士路線改咗啫嘛，係嘛？ 係，暫時係，我因為最新嘅，因為係前日改嘅。 前日改嘅，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呢啲叫做巴士服務嘅調整啦。如果唔係咧，去到一白等啊。有陣時都係嘅，即係你搭慣嗰架巴士咧，當你要再重新適應第二架新嘅路線嘅時候，可能你時間要預咗個方向又唔同咗啊，係咪預多啲啊？定還是即係佢而家又會容易啲 pick up 啊？唔知嘅，咁大家如果真係要坐嘅時候咧。 試多幾次先。 嗯，但係最主要係咩咧？九十九係行長咗路線，佢兜咗入去銅鑼灣裏邊啊嘛，同埋加咗幾個巴士站啊嘛。咁平時搭開，咦，九十九號唔需要咁耐㗎，但係同大家講，你要預翻好似頭先小白你咁講，預翻多少少時間啊？ 預翻多少時間啊？ 係啦，因為你多咗幾個站啦，同埋兜咗啲路又唔同咗啦，咁所以就大家醒醒目目咁啊，搭慣嘅都應該更加清楚。突然之間搭久咗，好多時失驚無神啦。有時咧你知啦，抄資料啊，睇到原來呢個地方好好去，又特登搭巴士去睇下，咁所以就唔係成日搭嘅都要留意咯。 係啊，可能之前咧就係有仲有位坐嘅，而家有機會佢兜一兜銅鑼灣， 啊就冇位 咁熱門嘅地方，可能冇位坐唔出奇。 嚇咁啊，預咗期係咪啊？不過可能佢都唔係太繁忙嘅，所以佢先咁樣改咯。 係咯係咯， 不過唔緊要啦。總之呢個世界變幻原是永恆。 係啊，做乜啊咁好唱口今朝？ 係啊，要唱下先開心。 啱嘅，咁有時巴士重組啊，希望提供更加好嘅服務俾大家啦。 咦，其實真係傾下偈開心下咧，真係分散到精神注意力。我今朝早起身個頭都好唔舒服，同你傾傾下嘢好似好啲喎。 咁就好啦。 咦，真係喎，真係靈丹嚟嘅喎。 梗係啦，有病揾我又嚇。 咁如果而家 唔 緊要，而家聽住你同阿 O 啦做節目啦，可能會開心好多嘅。 一樣咁開心。 好，唔該曬。 好，出邊嘅天氣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啊！我都同 Didi 一樣，今朝真係頭痛喎。 系， 系啊！你两个未走噶， 你两个夹埋头痛，做乜嘢啊？你哋 唔知系咪？ 啲偏头痛 fans 嚟噶嘛？ 哦，你都系、啊， 你又系偏头痛啊 ，Didi？ 我不过我就好多同事都知噶啦， 一定系个天气突然之间咧，又湿啊呢啲感觉啦。 哦，阿 O 都系啊，你我真系唔知道你偏头痛、啊，咁唔紧要。 小同小白倾偈有冇得舒缓啲先？我见你头先好似问诊咁样， 系问诊， 系 开心下倾下 偈啊，好啲啦。咁我放翻 Didi 走先。 好好好， 唔该晒。 好唔该晒 Didi。其实你哋都有偏头痛啊，又唔知系咪同潮湿有关咧？可以听日问下中医师。 好啊好啊好啊，可能真系关事，因为嗱，睇下依家天气先啊。头先小白你同埋 Didi 咧就讲话，哇路面情况都麻麻地，咁啊完全明白啦。依家落住毛毛雨啊吓。咁啊，毛毛雨咧，作為駕駛者嚟講咧，就比較麻煩啲啊，因為咧你又覺得咧啊，啲雨勢唔係好大啫，可以俾多少少油啊，咁啊，跟住個水撥咧又似開唔開之際咁樣，咁啊，總之咧每樣嘢都尷尷尬尬，你唔同話滂沱大雨啊嘛，不滂沱大雨，阿根都知道一定係慢慢揸啦， 咪咯， 水撥教到最大啦，即係有咩燈就著曬佢啦，反而咧呢一種咁嘅天氣咧。爱爱妹妹啦，我称之为 梅雨啊， 系啦，有少少咧掉以轻心啦，咁所以咧，如果听紧收音机广播嘅你咧，咁啊真系啊吓，即系打醒十二分精神，因为我头先翻嚟嘅路途上边咧都见到有啲车咧，即系又系啦，你啲黄灯又想俾油，跟住又想搭车，但系搭咧又争啲搭唔切，你都知道有啲冲灯嗰啲位啊，我估佢唔系特登想冲灯， 可能后边有车逼佢。 是啦，或者调返转头佢自己同嗰条路唔係好熟呢，咁佢以为自己过到啊，跟住又睇到后面有个橙色盒仔呢，咁就想收咁样囉。係啦，类似啲，咁最后冇事，係最紧要车又冇事，人又冇事，又冇影到朝头早影到张相，咁就算係好 happy 㗎啦，作为驾驶者嚟讲。不过就真係路路小心啦，呢、這个都係好想透过大电波奉劝嘅，特别啲路滑啦，小心驾驶。 我今朝啊一揸车嘅时候咧，即系你知我住乡郊地方啦，咁啊架车你去攞车嘅时候，本身都已经湿晒噶啦架车。 系啊， 哇！我一开个水拨嘅时候，真系阴功啊！我水拨烂埋啲 black 一声，嗰条嗰个胶边啊，应该系老化咗啊。 哦，去九龙城换咗佢咯，又讲咗啲好赤裸嘅嘢，快快脆揸去九龙城十零廿蚊搞咗佢咯， 十零廿蚊边度得啊？咩乜嘢？ 你可以買個零件自己搞㗎。 係啊係啊係啊，呢、啊這個、啊、我都係諗住自己買個水撥啫嘛。咁但係十零廿廿蚊應該唔得，我諗八九十蚊啩，咁上下呢價啦。 唔知啦，係啊，問下先。 喂，你有啲平嘅，你話俾我聽，我轉頭。 好，知道知道知道。好啊，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你去講啦。 好，唔該曬，哦，唔該曬。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多雲啦，有幾陣雨嘅，最高嘅氣温大概21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嗱，稍後離岸風勢清勁，展望啊，未來一兩日係多雲，有幾陣雨噶。本周後期和暖潮濕，早晚咧沿岸有霧。咁但係咧，嗱呢句你要留意啦。下周初氣温顯著下降，嗱都係去到下周初氣温先至顯著下降嘅啫。咁啊，到時候 会再提一提大家啦。咁而家出面嘅室外气温系19度嘅，相对湿度 9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2至到 3， 咁都系属于咧空气好嘅日子嚟嘅。咁既然下周初啦，咁都话到其实喺星期日吓，咁今个星期日开始咧都已经气温啊会显著下降噶啦。咁寻日都话俾大家听，气温会下降到去到最低嘅，暂时估计13度，不过今日已经改咗啦，会下降到去到最低嘅12度左右嘅，咁啊都系冻冻地嘅天气啊吓，咁啊继续陪伴住我哋，唔知道会唔会过呢个农历年嘅时间咧，都系有啲冻冻地啊，咁啊增添呢个节日气氛嘅感觉咧吓，唔知嘅。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嘅早上啊吓，咁啊有我哋嘅晨光大学，今日朝头早咧，阿欧亦都邀请咗咧就系周华山教授喺度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底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上一集咧，先讲呢个新历嘅新年啦，咁啊，即将进入就系农历新年啦，1月22号啊，过年啦，今年啊，早啲过年。好多时过年之前咧就团年啦吓，特别多咧就系一啲情况，就系过去嗰一年咧，其实啲爹哋妈咪同个仔女咧有啲嫌隙啊，因为生活习惯啦，或者疫情咧，真系会阻隔咗我哋一啲沟通啊。特别系我举一个例子啊，都系身边一啲朋友发生嘅事嚟嘅。阿公公同埋阿嫲嫲咧，好想探下小朋友啊，好耐冇见过孙仔啦咁样。咁但系咧，爹哋妈咪咧好唔愿意。俾啲老人家进进出出啊，唔愿意嘅过程都系一啲健康考量嚟嘅啫，惊爹哋妈咪可能疫情嘅时候唔好走嚟走去啦，阿爸阿妈咁样，另外就系惊啲阿爸阿妈咧将啲细菌喺户外咧带咗过嚟俾个 newborn baby， 即系新生嘅婴儿咁样，总之就因为健康呢样嘢咧，大家就好多嘢闹交，即系譬如入屋嘅时候咧，系咪喷晒全身啊？抱小朋友之前搓唔搓手，洗唔洗手啊？打咗个乞嗤，啲爹哋妈咪又好惊啊，啲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又觉得冇事啊，等等呢啲嘢咧，就变咗咧，其实好 minor 嘅嘢。但系咧就发到好大，咁啊就变咗难听啲讲老死不相往来。但系可唔可以趁团年之时可以修补啲嫌隙咧？咁啊，周博士呢两年系咪多咗好多呢啲 case 要交俾你去讲啊，或者交俾你去调解啊咁样咧？唔该，周博士。 系啊，唔该晒。你只系举个例子，非常真实，非常落地啊！我都听过好多相关嘅例子，就系点样咧？就真系咁样，公公婆婆当然好想见阿孙孙啦，点知？孙孙个爸爸妈妈就打死唔肯，就觉得你污糟邋遢啊，你又病啊，等等等等啊，搞到个孙仔孙女得一岁两岁啊，点点点啊，或者又调翻转惊啊，公公婆婆你自己都80几岁啦，唔赚身体有啲咩事，大家又担心，就好多真系争拗啊，变咗不自觉地，本来系一个爱嘅出发点， 系 结局反而系冷漠、疏离、唔沟通，甚至嗌交。甚至互相好多抱怨，咁呢个真係好可惜。嗱，我哋好需要学一个好简单而非常有效嘅技巧，就係永远喺沟通嗰度係聚焦，唔好聚焦喺大家立场嘅差异。因为任何人嘅立场都有差异嘅，人世间我哋唔会揾到有一个人同我哋嘅政治立场啦、人生啦、文化啦、艺术啦、素食啦、宗教啦、学术啦、生活习惯嘅立场系百分百一模一样嘅。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嘅啫。所以最重要唔系立场嘅分歧，而系无论立场有几多分歧，我哋都将最个焦点摆喺对方嘅爱嘅流动呢、这个正向出发点。譬如刚才呢个例子好好啦，如果公公或者婆婆话好想哇好耐冇见孙仔啦，就系新年啦嚟探佢。如果无论基于咩原因，你唔想，你觉得唔安全、唔卫生、好危险。嗱唔重要啊，总之你有乜立场就有乜立场啦。咁千祈唔好第一句就唔好啊，好污糟啊，好危险啊，唔得闲啊，你迟啲先啦、啊，过半年先啦、啊，9个月后先啦、啊。咁公公婆婆就会好受伤害噶啦。觉得哇，你真系好冷漠，好无情啊，系嘛？我作为公公婆婆都唔可以眷下孙仔，我几个月冇见啦，等等。咁所以嗱，可以点做咧？好简单嘅啫。嗱，请睇完歌幕啊，即系留心听。 明白，明白，明白。 好嗱，可以好簡單啫。我假設我即係公公婆，即係我爸爸媽媽啦，佢想見到我個仔或者見到我個女啦，我就話爸爸媽媽， 我收到你的爱啊，好多谢你啊，我感受到呢你真的好锡啊孙仔同孙女啊。嗱，孙仔孙女呢其实都好想见到你啊，讲孙仔孙女呢都会好开心㗎，所以多谢你公公婆婆，唔系㗎，多谢你爸爸妈妈啦，就係咁。这个第一句呢、这个好重要啦。好真诚咁去肯定返对方嘅正向出发点。然后第二啦，就可以讲出我嘅一个底线。而个底线呢用最正面嘅方式去讲出嚟。譬如可以咁啦，爸爸而家孙孙呢先得个六个月大，佢仲病咗两次啦，我就好关心佢嘅情况，我就驚大家会有啲交叉感染，如果公公婆婆迟多一段时间，等孙孙个身体状况稳定啲，你先親身嚟見佢。嗱，每日咧，我哋都可以喺 Facebook 啦，或者喺網上啦 ，Zoom 啦，我哋有五分鐘見面。甚至你真係好想咧，可以安個 CCTV 喺屋企，每日都有幾分鐘咧，可以同你隔住熒光幕可以打招呼啦，對住笑啦。公公婆婆，如果我哋下一個階段遲少少先真係見面，而家咧我哋多啲網絡嘅溝通交流，或者電話講幾句，你覺得點啊？嗱，意思即系第一，呢度三个步骤，第一步骤就肯定翻对方嘅正向出发点。 系噶， 嗱，其实我系唔认同对方，唔好将唔认同嘅第一句就摆出嚟，唔好啊，唔得啊，冇用啊，危险啊，咁就反面啦。而第二个咧系带住用一个非暴力、非对抗、非教导嘅方式、非批判嘅方式讲出我嘅需要。譬如正话个例子咧，就系孙女或孙仔病咗啦，所以唔方便啦。第三，必须提一个双赢嘅建议，唔好停喺个 no 嗰度啊，要提咗个建议啊。如果咁样咁样咁样，然后最后就你觉得点？咁呢个系一个简单有效嘅沟通方法。咁阿 O， 你又觉得点啊？ 哇，我觉得完全学到嘢啊！真系咧，2023年咧第二个礼拜即刻长知识啦！真系往后嘅途程啦，真系每一堂咧我都要好好咁样 mark 定啲碌屎啊！好似你头先咁样讲啊，咁多位同学翻嚟啦，睇实个荧光幕啊，咁样我估可能同阿华山博士平时教书一样啊。咁啊，学到嘢之余咧，仲要最紧要系咩啊？应用得到，其实修补关系咧。先是啊，即系成个环节入边啊，最主要嗰样概念，同埋头先有阵时又好似唔好个心咁硬啊，即系又系本源啲。喂，你一开始咁硬，大家都企到咁硬，咁你想修补定唔想修补噶？咁样系咪仲食唔食架餐团年饭咁样？即系所以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咯。咁啊，往后嘅日子咧，继续要啊拜托周博士啊，帮我哋睇实我哋嘅身心灵健康啊！多谢晒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多谢你。 系啊，多谢阿 O， 你讲得好好啊，即系唔好企得咁硬，问翻自己嘅初心，我系咪真系想修和，系咪真系想修补先？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啲小技巧，渴望大家都应用到喺生活上边啊，就系、是、新年嘅时候，大家都创造更加幸福和谐嘅人际关系同埋家庭嘅关系。咁啊，多谢阿 O， 多谢大家， 多谢周博士，拜拜。 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燃过会闪闪成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每个新旧节拍搞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吹划港细数老街店铺和窄巷，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 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闯浪，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想造访，最古老的变化前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绚丽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早上7:29，揾你一首歌，佢嚟自 Mike 曾比特嘅《重建》啦吓，咁啊出边19度嘅气温，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因应过关需要和评估运作经验之后，今日起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检测站会将服务扩展至3岁以下的幼童。当局说，出行内地人士必须使用自费核酸检测服务，以获取检测机构发出列明个人资料的电子或纸本报告，在口岸被有关人员查核。为配合通关需要，开放供网上预约检测的时段已经由未来2星期增加至4星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到访土瓜湾的社区检测中心，他说自今个月6日起，全港社区检测中心或检测站每日平均进行超过25000个自费核酸检测，检测能力仍然充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抵达法国巴黎访问，并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工作晚宴。马克龙和岸田文雄谈及乌克兰和北韩等的问题，又表明要加强在核能、可再生能源、汽车制造和国防等领域的双边合作。岸田文雄表示，随着中国军力增强，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法国是创建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首要合作伙伴。他宣布将会加强与法国的联合军事演习。而在工作晚宴举行之前，马克龙邀请岸田文雄参观重建中的巴黎圣母院，是巴黎圣母院在2019年大火之后参观的首位外国领导人。美国总统拜登与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他再次表达对巴西的支持，又邀请卢拉访问美国。白宫在声明之中表示，正在墨西哥城参加峰会的拜登在通话之中表达了美国对巴西民主的坚定支持。拜登并且谴责暴力行为以及对民主政府的攻击。另外，声明说拜登邀请卢拉在2月初访问美国，根据声明，卢拉已经接受邀请。聲明說，兩位領導人亦都承諾就美國和巴西面臨的問題密切合作，包括氣候變化、經濟發展以及和平與安全。而2月在華盛頓舉行的會談，將會是兩人就廣泛議題深入討論的機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初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身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19度气温 ，feel 唔 feel 到啊？ feel 到啦 ，feel 到啦， 我 feel 到有啲寒先啦，今日 唔系喎，今日真系温暖， 系咩？ 温暖系。 但系同一时间咧，相对湿度90%，feel 唔 feel 到啊？好湿， 呢个都 feel 到， 系啊，但系冇乜嘢，又冇咩信号啊，今日咧。 系咯，不过今日驾驶人士就天雨路滑啦， 小心啲啦。 驾驶翻嚟嘅时候，应该都有落雨啦，系嘛，少少地。 首先有毛毛雨啦，大家小心啲啦。我讲埋天气，阵间讲下翻嚟少少路程见到嘅嘢。咁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都是多云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呢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但是下个礼拜初阿小白都讲咗啦，显著下降啊， 系啊， 气温 又冻翻啦，系嘛， 又话去到12度咁而家。 先讲先啊，正话我都几想回应啊，跟住阿 Didi 啊或者 Ollie 话同阿小白倾完偈之后头痛， 头痛， 冇事啊嘛，好翻啊嘛。啊！我啊同你哋调转喎， 系 我平时冇事同佢倾偈，我就 唔系话 自强喎， 唔关事嘅，即系正极同负极，负极同正极。诶， 唔系我话讲下今朝翻嚟，哇，好得意而家个现象，唔系同路面啲车，大家都今日都揸得好小心噶啦，最多都系有啲夹硬 cut 线嗰啲，你知实会有呢啲比较鲁莽嘅人咧， 赶时间啊，觉得自己 系啊，你乱咁 cut 线咧，其实仲迟咗嘅， 系啊， 你未必睇通透个路面情况啊。 系 咁，我想讲下咧。有啲人过马路嘅时候，希望大家真系明白，斑马线、红绿灯、行人天桥就系专登建设俾大家系我嚟用嘅。 系啊， 但系你有冇留意咧？真系好多人系中意喺斑马线嘅前面啦，红绿灯嘅50米前或者后咧，或者天桥底咧过马路嘅。 系啊， 系唔知点解嘅？我今日翻嚟嘅时候就正正经过无论边条街，由我屋企落楼开始，全部都系咁样。红绿灯前面过马路，嗰度系车行嘅，但系佢系都要过，咁我哋要搭车啦。好啦，过咗红绿灯，咁冇人噶嘛，前面有一条前面有一条行人天桥嘅，系都唔用，喺天桥底，仲要跨过嗰啲中间两条路中间有个花槽噶嘛， 石薄嗰啲位 系啦，仲要专登跨过先至跳过嚟，仲要佢都有翻咁上下年资噶啦，各位阿哥，跨过嚟。仲要斯斯然咁样行过去， 50年前跑步冠军啊嘛！ 哎呀，咁已经行人天桥噶啦，嗰条行人天桥仲要有电梯噶、哦。 系， 如果佢惊行楼梯系攰，你搭电梯啦，佢俾埋部 lift 你啦，都唔用，都唔紧要啦。再翻嚟嘅时候仍然有，咁明明前面又系红绿灯，你又唔行。又要用呢啲即系红绿灯前面嗰50米去过马路。 哇！你今日三个 kick， 我思然唔关同小白倾完偈事，系你坐上自己嘅驾驶舱之后咧，一路翻嚟跟住头痛。我帮你洗脱咗呢个嫌疑。 似乎中哥系不断喺度谂紧咧，人类呢啲行为啊， 好有趣， 谂到头痛啊， 真系谂到头痛。 明明有斑马线啊，亦明明有红绿灯，可能啲人嘅心态就系咩咧？如果我喺个斑马线前面，我就要行斑马线；我喺个红绿灯前面，我就要经红绿灯。我喺50米前面， 留意一样嘢，系当嗰个地方冇呢啲过马路设施，你会投诉噶， 系 点解我哋呢区冇？但系起嚟做咩咧？原来就起嚟俾大家咧去有一个地标啊！嗱，呢度起咗啦。原来在这里的前50米我可以过马路的。现在大家的心态就是这样。 约人方便、喂我有斑马线等你。你没有斑马线你怎样跟他说怎等他、 斑马线不是我来约人的。应该真的要奉公守法做回好一点这个交通规矩。 行人天桥底不是给你我来避雨的。是天桥给你我来过马路的。大家不要搞乱了那些用途才行。 放心一阵饮杯咖啡应该没那么头痛的了。今天都想讲下呢一类唔系交通意外啊，系想讲下啲拍摄嘅时候嘅意外。 系 咁，琴日咧有位朋友啦，咁柯震东啊，大家都知啦。咁、我近一两年又好喜欢佢嘅演出，其实细个都中意睇那些年噶啦。但系我成日都话，男人有经历越嚟越好睇噶嘛，咁啊越老啊觉得啊有经历之后好睇，依家又演而优则导咧，咁样做导演啊，跟住咧琴日咧就俾啊拍摄嘅无人机咧就介到块靓仔面啊，毁容咧缝咗30针， 30针 系啊， 呢就我就冇睇到咁仔细， 系啊， 我就知道佢个面部受伤， 系啦、你当夸张咗15针啊，我当除一半啦，15针都多啦，系咪先？嗱、有阵时咧就系呢啲航拍机咧，大家以为。 喂，拍攝嘅時候，嗱，當然拍攝揸航拍機嗰啲師傅咧都好專業嘅，即係我身邊有個朋友仔都係揸 cam 嘅，佢都係負責飛航拍機嘅，即係幫啲導大導演。 有啲 cam man 咧，佢專係負責就係航拍嗰 part 嘅。咁佢哋都係好專業，即係飛到幾遠，佢哋一睇就知點樣有啲咩一啲位點樣拉啲鏡啊靚啲啊。其實佢哋真係好專業㗎啦。 佢哋又專揸呢啲機啊。不過咧，有陣時咧有啲好近嘅拍都要做航拍咧，有陣時飛機咧都真係會失控。你唔好以為自己搭嗰啲咧叫做空中巴士咧都有即係 touch 啦嚇，有啲喂突然間有啲麻煩嘢會發生啊，零件啊或者引擎啊咁樣。其實咧呢無人機咧都有佢嘅引擎，都有佢冇電，都有佢無啦啦咧即係叫做失控嘅時候。佢就係因為咧失控咧。啊！而搞到柯震东块面啦，嗱，钟哥你都出去拍摄啊，或者我知道礼拜六日嘅时候你都去，即系去评下分啦，帮啲导演。喂，其实依家用航拍就大势所趋嚟，大家都知道噶啦。连啲咧家用嘅无人机，当然依家无人机有牌照啊，你要领咗牌先可以去用啦。 要申请 size 啊， 系啦，嗱呢啲条款细则你自己上翻即系民航处个网站啊，即系自己去睇翻啦吓。呢度唔讲咁多。但系你觉得依家航拍呢个技术系咪成熟？第二系咪都仲有好多意外咧？我想问一下啦。 两个都有嘅。首先咧系成熟嘅。你唔係話淨係見呢啲，譬如你睇啊，有個導演之前變形金剛個導演啊 ，Michael Bay 係米高比爾， 你見佢用好多航拍嘅，即係特別係最新嗰套 Ambulance 咧，係已經用到出神入化，佢嗰啲仲要係花式噶咯，即係你而家見到有啲畫面咧，你係以前冇可能想象到，真係好似打機咁樣嘅，有個天台，講緊個天台唔係三層樓喎，係五十層樓高嘅天台咧。俯衝落嚟，落到嚟地下，再兜個彎，穿過幾架車，再翻翻上天窿，再落個橋底咁樣穿過去。呢啲全部係嗰啲花式航拍嚟嘅啦，咪已經佢都已經即係用緊呢一樣嘢啦。咁 同埋當係嗰啲鋼鐵奇俠視覺咯，即係如果你試想像自己係羅伯唐尼嗰陣時，佢會用第一身去俾你感受觀眾。如果你著咗套盔甲，羅伯唐尼係點啊？咁咪用個航拍機扮一次咯。 不如正話阿歐講Iron Man 就真係好啦 ，Iron Man 2008年。 系， 咁其实咧嗰阵时想拍都拍唔到啊，因为嗰阵时未有呢个科技。 嗰阵时唯有用电脑咯， 用电脑啦， 电脑砌出嚟。 系啊，但系冇办法，真系拍到个画面啊嘛。而家就拍到啦， 系。 咁样而家有嘅，但系安全同一时间咧有好多隐患喺里边噶啦。第一，譬如话嗰部机本身啦，但系如果你真系拍嘅时候咧，咁我哋会 check 得好仔细，同埋一定会试，即系试清楚晒，有冇问题先。咁當然啦，去到意外就係意料之外，即係大家都唔想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我哋一定一拍某一個特定嘅演員，如果係要咁近距離咧， 係 一定會揾個替身做一次先，即係唔會你唔好自己嚟住。如果你話真係喺頭殼頂成100米已經落嚟，咁邊個做得啦？係咪先？咁如果離遠嘅見到個角色嘅又冇乜所謂。咁但係如果咁近距離咧？我唔敢肯定佢嘅個情況係點樣啊？可能係有可能啊，有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係個信號受干擾嘅。你信號受干擾，嗰部機咪會失控咯。咁但係而家個航拍機，就算佢信號受干擾咧，可能即刻翻嚟嘅。 係啊， 即係但係可能又會唔會係撞到咁啱佢翻嚟嘅路線？咁啱啊！柯震东就企， 我讲多少少咧。其实拍紧嘅时候咧，咁连柯震东自己都讲啦，剧组同埋现场所有人都符合拍摄嘅安全标准嘅，同埋已经做好咗防备嘅措施噶啦。包括咧无人机咧，亦都有螺旋桨嗰度咧包咗保护罩。 哦， 系啊，即系佢嗰个螺旋桨已经 有嘅。另外出边好似有个金刚圈咁样 包咗嚿胶啊，成嗰啲咁嘅嘢啦。但都戒到咁样，即系疑似可能呢啲信号失控咁样啦。咁啊，呢啲无妄之灾，冇人想。嗱喺拍摄嘅层面，钟哥头先讲好多啦。我换住个角度咯，小白你又讲下，依家行山咧，好多人咧就中意行下咧，放下飞机、就飞架航拍机。咁咧，你飞喺山野之间咧，有阵时唔经唔觉咧，我试过一次行下，我都唔系成日行啦，你明唔明啊？隔篱真系有架飞机好近咁样咧。爭啲戒到我快， 其實唔係話淨係行山，即係喺海灘都有好多人拍航拍噶。 係啊， 即係海灘你可能大家玩緊嘅時候，你一個航拍機去行嘅時候咧，其實係危險。佢 其實嗰啲海灘嗰啲係咪夾嘢㗎？即係有陣時我又喺度諗， 我真係唔知。 嗱，老實講啊嚇， 我哋先唔好理佢係咪夾嘢 先。即係大家男性三個都係男性主持，我真係忍唔住攞呢句出嚟講。如果有女主持咧，我呢句又真係唔知點講啦。 咁更加要俾佢講啦。如果有女主持，但係咧，其實你去到海灘呢啲位咧。 好多時都仲見到佢哋係低飛嘅，因為低飛咧就危險。就算你話好啦，海灘啊，或者喺山上邊咧拍攝嘅時候啦，咁都會遇到好多問題。因為我聽翻啲攝影師講就係話，其實而家啲航拍機已經好醒嘅，佢就話你去到咁上下，佢計不斷計嗰個距離，冇電嘅，佢會自己飛咗翻嚟先。又或者係就算你控制唔到佢嘅，佢附近有障礙物嘅，佢會自己停。佢會自己留喺個原地個位，等你去到再俾指示佢。即係其實好多 AI 都已經做得好好。咁但係冇㗎，你有陣時係咩叫意外啫？就係因為佢電腦突然間 short 咗，可能佢有啲情況，譬如你跌爛咗，跌咗幾次。其實你唔好諗住個個平衡，即係個航拍機個個平衡力都好好。佢始終都有一架飛機，佢始終都係會有問題嘅一日嘅。佢始終都係要 maintenance， 即係要去定期維修啊、檢養啊咁樣。唔係個個做㗎，其實呢啲。如果你一個譬如合資格嘅，攞曬牌照嘅，又或者係你直頭平時都係攞嚟揾食嘅架餐嚟嘅，咁你梗係錫住佢啦。但你一般譬如我純粹諗住自己幾個朋友喺海灘或者喺山上面拍嘅話咧，你真係諗住喂呢、這個機，我可能揸咗十幾二十次，佢冇事就冇事㗎啦，佢夠電佢就衝上去㗎啦，係會有呢個心態，即係唔會諗我會唔會飛咗少少試一試先。唔會噶，大部分人都係一撳嘅啫，噓一聲就即刻攞個靚 shot 咁樣 嘅。係啦，咁總之大家玩呢啲航拍機嘅時候咧， 小心 咧，小心啦。 記住，真係而家係而家香港放，你要攞牌㗎，係 啦， 冇亂咁嚟啊， 唔好亂咁揸飛機啊。 如果你忘了我，就讓風代替我，為你寫下這首情歌。收获够不够？曾追求的梦，还梦不梦到命运的口？带你缓缓走向我，让我深深的爱过，才终于学会，即使笨拙也要执着。 作品啊，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我哋之前咧咪成日睇好多外电报道，就话到喂，都有好多人因为屋企小朋友沉迷打机，咁于是乎咧就用咗个方法，就系你系咁俾佢打机， 变成专业， 变成专业，又或者系要佢写 report。即系呢啲关点解过唔过到啊？过唔到点解啊？要佢写翻成件事出嚟，过到嘅成功嘅位喺边度啊？咁啊，令到啲小朋友咧就惊咯打机。咁啊，有啲咧系凑效嘅，咁啊，有啲当然就失败咗啦，系因为可能父母都坚持唔到咁样。咁啊，其实啱啱又见到内地又有一啲阿爸阿妈又系用呢个方法，都系成功嘅。咁但系再睇翻咧，另外唔同嘅地方咧，有位婆婆。77岁，佢本身咧都系一个游戏机迷嚟嘅，即系佢令我谂翻起我以前细个嘅时候，我都有问过我自己啊，咁我系咪一个算系中意玩 TV game 嘅人呢咁样，我以前细个咧会答我系，我谂我而家都答系嘅，即系虽然我而家就冇玩啦，因为真系冇时间玩，咁但系如果你俾我有机会话，可能我都会中意即系攞翻个手掣出嚟去到打机嘅，因为个婆婆佢犀利嘅地方系咩咧？佢玩嗰只。之前好出名嗰只动物啊，即系行嚟行去啊，喺个森林入边啊。 我哋咁样讲，好多 game 都系咁样嘅、啊，啲动物行嚟行去。 系啊，费事 emphasize 一只嘛，即系可以 有啲岛嗰度啊。 系啦，系啦、啊，可以拎上网嘅，咁、大家有 动心，动心。 好啦，咁佢咧就一路玩嘅时候，佢77岁啊，咁每一只嘅游戏咧，其实都有佢哋自己一啲特别嘅功能嘅、例如系咪有啲特别嘅地方你去嘅时候，有啲可能特别嘅。工具道具你可以攞咧，咁、你点样可以做一啲某一啲嘅动作嘅时候，可以令到你好简单嘅工具变成一啲好特别嘅用途啊！即系有好多秘技喺度。 喂，不过呢个起个岛嗰阵时咧，话好热潮咁样啦、我真系完全唔感兴趣。 我都冇玩啊！ 系、 這、 啊、 個， 我真系冇玩。你睇唔睇得起劲咧？嗰阵时 咪冇啊？ 冇啊？系嘛？ 系啊！ 即系生活结衣、啊，话嗰个教你做体操嗰个牌子嗰个家用机、啊。 就是家用機呢三個字， 是啊、 即係等於睇戲同睇電視一樣。我係好沉醉喺戲院，即係等於我好沉醉喺機鋪。 哦，機鋪係啊， 即係機鋪打機。 我知道你話柴灣同埋北角嗰幾間，你僆仔留下不少腳毛啊嘛。 係啊，我中意打喺機鋪打機。 好似北角嗰間都未執，係啊。 係咩？ 你唔過去打翻幾鋪機，係啊。 北角嗰間未執咩？ 好似系啊！ 我以前去得最多系銅鑼灣， 系咩？ 不過兩間冇咗 啦，真係係啊， 係咯。 區王二啊， 區王二喺地庫好大好。 咁而家嗰啲叫遊戲機家用嗰啲遊戲機咧，都盡量做到就你可以拎埋出街玩 嘅，或者有手掣嘅，即係你家用 拎埋出街咯。 係啦係啦係啦， 可以係好似成個鋪頭都係做緊同一樣嘢。 係啦，咁嗱呢位婆婆佢犀利嘅地方就係咩咧？佢我睇到佢就係佢都係真係好中意打機，因為佢咧同我以前細個做嘅一樣嘢咧係完全一樣。係 咩 啊？佢玩一隻遊戲嘅時候咧，佢會用一張紙，即係一本簿，用支筆不斷寫低 寫攻略， 寫攻略。因為我以前曾經玩過一隻 game 咧，《世達傳說》啦。咁佢咧，佢最衰嘅咩？呢只 game 佢個入邊嘅遊戲個版圖太大啊。咁我細個又即係細個又唔識日文，咁又冇買攻略噶嘛。以前都唔知道原來有呢個世界有攻略呢樣嘢。 有嘅有 game 書嘅，不過都好貴嘅，要10几蚊 嘅。係啊，咁細個唔會噶嘛。細個有隻 game 已經覺得，總之玩啦咁樣。 細個打機係夢想啦，我細個做 game 書編輯係夢想嚟。 但係我會睇唔起自己嘅，即係如果我要靠攻略先至可以過關咧，我會睇唔起自己嘅。 唔會噶，其实唔会噶， 唔知好似抄功课咁啊！人哋 我都有呢个感觉， 我要靠自己。 但系你当你过咗第400次都过唔到嘅时候 咧，你就要买攻略。 就算你唔买攻略咧，你都系问啲买咗攻略嘅同学啫。咁即系只不过你唔肯使钱啫，系咪先？你可以成为话个攻略俾人听嗰个同学噶嘛？ 靠自己。 好啦好啦， 靠 自己嘅开心啊！所以我以前咧 玩呢个游戏， 系啦，玩呢个游戏嘅时候咧，我系将。佢成個版圖咧，一格一格咁樣畫咧，就畫咗佢入邊個世界地圖出嚟。咁嗰個咧可惜抌咗啦。但我覺得係一個我自己嚟講咧，好難得嘅，因為原來我可以咁有恆心。我由嗰陣時開始發現到，原來我係一個好有恆心嘅人嚟嘅。咁跟住就開始將自己恆心放喺其他方面啦。所以呢個發掘咗自己。呢位婆婆咧，佢就係一樣。佢用一本簿同一支筆咧，一路玩呢個 game 嘅時間咧，都幾年嘅時候咧，佢就做咗一本咧20页嘅攻略出嚟，系啦，咁全部都系手抄嘅，咁佢即系当然啦，屋企亦都有人帮佢将啲攻略就影相啊，放上网啊，又真系非常之有用嘅攻略嚟嘅。咁所以而家咧就大家就喺度话，喂，原来游戏机咧，第一佢可以跨越唔同年龄层面啦，你无论任何年龄。 大家都可以玩嘅，可以去嘗試，同埋咧喺遊戲之餘係發掘到原來一個人佢自己本身另外嘅一啲特質。呢、這個咧先至係我覺得係玩遊戲另外一種咧驚喜。 你問翻自己，你當年最中意打機嘅時候係咪十幾歲嘅時候？ 唔係啊， 廿幾歲 幾歲、啊？ 七八歲 啊，係 啊，我都係七八歲， 九歲啊呢啲位 打到十二三歲咧 就打啦。 变咗打篮球咯，真系想同人接触多啲咯，系、哦、啊，嗰阵时细个好沉迷， 系啊， 咩嗰阵时就系龙珠最正直咯， 嗯、 即系嗰阵时有超任嘅年代，任天堂嘅年代， 哦啊啊啊啊、 你点样戳下咩下咩下嗰啲咩元气弹啊、龟波气功啊嗰啲，咦嗱，几有共鸣系咪先？我突然间将条时间先拉翻去，你都可以讲得到。 不过打呢啲格斗机咧唔系好得嘅， 你同我打啊嘛， 成日都输， 我渣啲啊嘛， 格斗我都好渣嘅， 咁我哋搵日一齐。打打机啦，打打机啦。 嗰只 嗰只系咩？嗰只系咩啊？我想问咩系嗰只？好啦，咁大家讲下打机轻松，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点六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或者财物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十二点几，美国地质勘探局指呢次地震强度为7.6级，震源深度为95公里。不过印尼当局就指强度为7.9级，震央位于马鲁古省塔宁巴尔群岛县西北148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是131公里。印尼当局并且对马鲁古省同埋周边地区发布海啸预警。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268点，升29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6，日元131.84，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9，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12美元，卖出1870.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大部分地区录得1至2毫米嘅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初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新界区粉岭嘅百和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逢迎仙馆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排到去和兴体育馆对出嘅。咁重复多次啦，粉岭嘅百和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逢迎仙馆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和兴体育馆对出。咁另外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快线嘅坏车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北假山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弥敦道对出。另外七行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就喺芜湖街。喺新界区美田路去返红梅谷路方向，近住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呢都係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珠海学院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就在科学园。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嘅时间呢、這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睇睇港股表现啊吓，嗱、报章标题系咁样写嘅，科网股领跑啦，五日累计升咗1200点啊，2023年起升势咁、啊、样啊吓，咁、有个升字即刻谂起邓胜兴啦，咁啊真系升市、啊，港股有冇机会咧再往上去再破顶先？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同埋。外围嘅市况，琴日美股啊升跌不一啦，有冇机会咧？啊，叫做拖一拖港股后腿啊，咁呢啲都交晒俾 Candy 去分析啦。唔该晒。 好，咁咧嗱，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吓，就嗰、是、个系中央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嗰阵时咧，就其实有特别咧提到咧，就话嗰啲平台经济，咁又讲到呢啲要利用呢个平台经济嘅公司方面咧，就引领发展啊，创造就业啊，同埋咧就喺嗰、那个。即係國際嘅競爭社會裏面大顯身手，咁所以就好明顯咧，就係中央方面咧，就係再次肯定呢啲新經濟啊、平台經濟公司方面咧個地位嘅。咁再加埋喺二十大啦，即係大家喺聖誕節之前都會睇二十大啊。咁二十大方面咧，就係其實亦都係啦。咁亦都睇到習主席方面咧，都有再次肯定民企。嗰、那個經濟方面咧，就對嗰個國家方面發展嗰個重要性啦。咁、所以睇到咧，就其實嗰個國家嘅政策方面咧，就由之前咧呢、這個係整改一個新經濟互聯網平台方面嘅公司，就轉向咧就係、是、整改完畢啦，支持翻呢啲係新經濟公司方面咧嚟到推動翻嗰、那個全國嘅經濟發展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會覺得咧，就係、是、嗰、那個。估值上面嘅话咧，就有望可以慢慢逐步去修复翻好啲。咁所以你见到咧，其实啲新经济公司方面咧，一路依一排咧都系带领住嗰个翻好嘅。咁我相信呢个情况方面咧，都应该系会持续嘅。咁尤其是咧，就系、是、蚂蚁啦，呢个蚂蚁方 系蚂蚁，蚂蚁点啊 ，Kenny？ 咦，我信号收得唔系好清楚啊 ，Kenny， 我哋讲多次蚂蚁嗰度点睇啊？ 喺 Kenny， 咦，可能要再打、 再打多次俾阿 Kenny， 系啦，回拨俾 Kenny 先。咁啊，当然啦，琴日咧就领涨大市啦，咁啊就阿里巴巴啦，咁样转个头啊，钟哥都可以讲下啦。咁啊有大行啦，大摩啊唱好即系阿里嘅前景啊。咁啊评级咧列为增持啊，并且纳入咧中港焦点股嘅名单，同埋列为咧行业嘅首选股。咁啊目标价去到几多咧？哇，都几夸张啊！喺度美国嘅裕托证券啊 ADS 咧就调到去$150添，都几睇得好嘅一个前景啦。咁究竟系咪持续可以睇到咁乐观呢？咁当然转个头咧，等 Kenny 去睇睇佢啦。咁啊，琴日港股咧就升咗396点啊。咁啊，收市就系21388点啦。头先咧，个话题咧就讲到去阿里嗰度啊。咁啊，大行都唱好 ，Kenny 交俾你再讲多啲啦，好嘛？唔该， 好啊，好啊。咁啊，其实蚂蚁方面咧就不得不提嗰只阿里就唔可以不得不提个蚂蚁啦吓，因为最主要其实就啱啱上个礼拜方面咧就系、是、呢、這个。银保监啦，就喺、是、呢个批准咧，就系、是、蚂蚁方面咧就增资啦，咁啊增资到去180亿啦，咁啊增得俾批得去增资嘅话咧，咁即系一个都叫姿态上边咧，都系显示得到咧就多整改，之前整改方面咧就告一段落啦，咁因为最主要嗱，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其实嗰个成个平台经济啊、新经济方面嘅整改咧，其实系由呢个蚂蚁事件咧就系、是、揭开序幕噶嘛。咁所以咧就係、是、蚂蚁方面咧嗰、那个系处理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大启示性嘅。咁再加埋就係、是、琴日都有讲就话蚂蚁方面咧就嗰、那个马云咧就已经唔系实质嘅呢个系控制人啊嘛。咁所以咧就更加咧就显示到咧就成个蚂蚁集团方面咧就应该系完成咗整改，甚至冇有机会大家之前憧憬咧就话两会之后嘅话咧蚂蚁会唔会有机会重启上市嗰、那个。過程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完全係一個利好消息啦。所以你見到啊，馬雲咧都係好輕鬆喎，喺泰國食呢個米芝蓮嘅，同埋仲要去周圍參觀啊，周圍去呢個係去消閒啊嘛。咁都係睇到應該都反映得到咧，就應該煩嘅嘢搞掂咗啦。 嗱咁啊，講完馬藝，一定要咁啊，要即刻講埋阿里啦。咁啊，受住即係可能係個進程明朗化啦。阿里都飆咗上嚟喎，而且唔單止係飆咗上嚟啊，外資大行個個都話買喎。去到咁樣嘅情況，而家先嚟睇係啱數啊，還是已經太遲咧 ？Kenny， 嗱，馬呢個係阿里方面咧，都變翻紅底股啦嚇。咁、就其實阿里方面咧，之前喺相對其他啲平台經濟股係落後嘅，譬如好似騰訊啊，或者係美團啊嗰啲係之前係升咗上嚟嘅。咁、就阿里方面係落後少少嘅，因為最主要其實我哋頭先講啦，成個整改方面咧，嗰、那個主角咧，嗰、那個觸發點都係阿里係啊嘛。咁同埋成個平台經濟方面嘅靈魂人物被整改都係阿馬雲啊嘛。咁、所以變咗呢、這個。情況嘅話咧，就真係要睇翻究竟本身佢哋嗰個整改係咪完畢。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咗一輪嗰啲係行動嘅嘢嘅話咧，其實我都相信咧就應該係整改係完畢嘅啦。咁但係整改完畢還整改完畢喎，即係話嗰個股價會好翻，但係究竟個股值會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咧？即係會唔會好似啲博彩類股份咁樣，會唔會出現新上態咧？我覺得係會嘅，因為好明顯你而家就要將嗰個係互聯網金融嘅範咧，就要界翻開去。咁所以變咗以前咧，我哋睇個 valuation 就話啊，利用翻呢個電商平台嘅客户啦，電商平台嘅 database 嚟到去不斷拓展其他唔同嘅產業，甚至無金融業嘅話咧，咁呢個即係 business model 咧，就未必係而家可以可行嘅嘢嚟咯。 咁另外都睇到今年個防疫限制有好多都取消咗啦，咁有幾年嘅時間咧，好多民眾都翻唔到鄉下，即係用衣錦還鄉去講啊。咁而家即係可以翻去啦，咁嚟緊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大量刺激咗一啲叫做家電？股咁系令到我哋值得留意咧。 啊，讲开翻乡下咧，就其实咧都睇到开始咧就多咗啲即系旅游嘅活动出嚟啦吓。咁好多香港人咧就咩都系去乡下就系讲去睇去日本。 日本 系咁啊，啱讲开日本就系早两日睇到啊。中哥咧去介紹呢個高達， 咁都俾你睇得翻。 我以為你話台慶睇到佢啊，同阿陶大宇出嚟啊， 兩兩相， 阿二仔同阿大勇咁樣係嘛？啊，真係， 大家唔好誤會啊！我唔係翻去做電視啊， 係啊。 好早喎，嘅啲嗰陣時好似 係，係啊，真係早啊，好似仲係依兩日就係假期嚟㗎，我一見到阿鐘哥做介紹旅遊節目嘅，因為呢個重出江湖， 即係嗰個高達依家都變咗，去咗由台場變咗去福岡啦，係咪？ 係 啊，真係唔同咗啦嚇，咁大家都會出行啦，係咪？ 係啊，所以變咗形成咗就內地方面咧，你見到嗰啲係相關嘅旅遊啊、零售啊、消費類股份方面咧，其實都係炒起咗㗎啦，基本上。就是反而調翻轉咧，我自己覺得都要睇翻個春節之後咧，究竟嗰個挑戰啊，因為咧其實而家雖然我哋好開心咁啊，但係其實嗰個內地疫情方面咧都唔係消除咗噶嘛，咁而嗰個疫情方面咧，其實係春節係一個挑戰，點解咧？因為春節咧就其實係啲類似人類世紀嘅呢個大遷移咁樣噶嘛，啲人走嚟走去噶嘛，咁就會唔會將嗰個疫情有啲咩變化咧？咁其實呢個都係要睇咯。咁但係當然頭先你提到家電嘅話咧，我咁相信呢啲都係國家今年咧就係、是、個好要推動嗰個係消費嘅其中一個環節，因為始終今年個重點咧就會睇推動經濟多啲嘅啦，即係舊年同埋前年就講疫情管控啊同埋整改啦。咁但係相信今年你開咗兩個大會都睇到方向咧，就似乎係推動經濟。推動經濟咧，除咗基建之餘嘅話咧，咁相信就係嗰啲消費，譬如買車補貼啊。买家电补贴啊，买手机补贴嘅话咧，呢啲相信都系会做啦。 咁嗱，今日环节就讲多一只股份啦，讲埋小米集团啦。嗱，呢只我哋已经好耐冇讲啦，但系啲米粉咧就心痒痒，因为琴日咧就股价就升咗 7.7% 啦，咁做得好好，咁大行咧亦都调高个目标价，咁小米就估计今年全球手机嘅出货量咧终于止跌啦，止跌有冇机会回升咧？咁当然要交俾 Kenny 去睇啦，呢一个股份啦，唔该。 好啊，嗱，小米咧，我都有两样嘢睇啊。第一，当然头先讲好重要手机啦。第二就系电车啊，因为其实都有个消息讲咧，就佢应该嚟紧今年较后时间咧就会推出两款嘅电车啦。咁嗰个价钱咧都定咗话系30几万到人民币啦，廿几到30万啦。咁都系一啲合理啲嘅价钱啦。同埋第二都睇到佢哋嗰個模式嘅發展係點咧？其實就有講，不過呢個傳嘅啫話，低端啲個版本嘅話咧，就係電池就同呢個係比亞迪去採購啦。咁高端版本咧就同寧德時代啦。咁跟住啲芯片就係同唔同嘅廠去採購啦。唯一佢哋自己做嘅話咧，就係嗰個智能駕駛系統裏面嗰個係即係 software 咧就佢哋自己去研發嘅。咁呢個都同翻我哋之前去分析小米做車個 business model 差唔多，都係類似做手機咁樣啦，都係一個代工啦。咁就硬件大部分都係採購，都唔係自己搞噶啦。咁純粹就自己去寫個 OS 咯。咁呢、這個都可以發揮到佢嘅作用，因為佢個強項都唔係做車，咁但係個寫 OS 啊同埋軟件方面咧，就係、是、小米嘅強項咯。咁就睇下究竟會唔會成功地推到電車，因為我自己覺得個時間係比較遲嘅，因為而家內地啲電車已經係競爭得白熱化噶啦嘛。咁、而手機方面咧，就除咗話量之外嘅話咧，最緊要就睇下佢哋嗰個係平均嘅售價啦。因為能唔能夠再打翻入去中高端呢樣嘢嘅話，對小米係好重要嘅。即係你買平機係買好多量嘅，咁好唔難啦、啊。但係你唔能夠提供到一個好嘅毛利率，同埋最緊要就係、是小米個 business model 咧，就係、是、要做嗰啲互聯網服務啊嘛。即係好似蘋果咁，你買完部手機要subscribe 去 iCloud 啊，買好多 apps 噶嘛。咁如果你嗰啲客户唔係中高端嘅話咧，咁你後邊嗰 part 嘅收入嘅話就唔會多咯。 咁所以散户股民咧都多做功課啦，又可以觀察一下究竟咧做車定還是做電話，定還是相劍合璧 OK 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盛慶啊，幫你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 Kenny， 我哋聽日再傾，多謝你，拜拜。 唔該 Kenny。 阿 歐 點啊？有乜嘢優惠？ 咁啊，琴日最熱鬧嗰個話題就係通關啦。咁啊，通關咧就北上嘅港人咧就可以用一啲香港版嘅支付工具咧、就可以落單同埋搭車。 咁幾好喎！ 係啦，咁啊，首先你要得到咧呢個香港嘅認證先嘅。係啦，咁你如果你話呢、這個你嗰兩個手機 app 啦，一個就微微地相信啦，一個就係、是阿里 阿里比啊， 呢两个啦，咁啊，即系成为咗啊两个咧内地通用嘅香港嘅电子钱包。因为你有阵时咧，你香港人翻到去咧，你唔系即刻唱到钱噶嘛，你想话搭下公车或者搭下当地嘅地铁咧，咁样，咁你都系要靠呢啲支付工具。我想问下两位拍档有冇咧呢两个 app？完全冇，系嘛？咁但系如果你要翻到内地发展或者要公干嘅时候，你系需要有噶咯。如果唔系，乜都做唔到噶。 系噶， 系啊， 所以要请人先咯， 请人帮你整一个 app 系嘛？ 帮我整， 唔使嘅，可以自己尝试。其实咧，今时今日都几方便嘅。咁当然啦，即系入边都牵涉一啲私隐嘅，要去绑定一啲金融机构嘅卡啊，或者银行嘅转账或者身份嘅认证啊。不过咧，嗰种身份认证嘅精密度咧。唔系同你讲笑嘅，即系好精密嘅，即系因为内地你都知道，微微啲信嗰个实名制系好紧要噶嘛。你如果网上发表任何言论啊，或者做过啲乜嘢啊，即系嗰个监察系统都强嘅。咁所以咧喺佢第一步去核实你嘅身份嘅时候咧，佢做到好仔细嘅，滴水不漏嘅。咁所以只要你一开始肯咧，乖乖地咁去做呢一类嘅身份认证嘅时候咧，其实大部分嘅嘢咧你都用得到，而且咧你唔使惊人哋抢咗你个身份，因为 day one 你攞自己呢个身份翻嚟咧都好难嘅，都系滴水不漏嘅，填好多嘢嘅咁样啦。 所以第一步咧系最要有耐性， 系啊， 即系你做咗第一步咁有耐性嘅步骤之后咧，之后嗰啲你就发觉系好方便，就可以好似譬如内地好多人都系噶，全部都系拎住个电话嘟嘅啫嘛。 系啊， 系 啊，即系好多年前，其实佢哋甚或乎喺路边，你话想捐书俾一啲有需要嘅 homeless 嘅人。都系用紧呢、這 个， 都系啊，都系用紧二维码扫一扫、啊。譬如我俾十蚊你咁样施予救济，都系咁样俾噶咋。咁与此同时，其实咧，你话内地咧好中意咧食饭咧，佢要订台先噶、你唔订台咧，你系冇得就咁 walk in 啦、啊，同埋咧你冇得等飞，因为咧你叫号，内地好中意用一个名称就系叫叫号，即系叫 number 啦。如果用香港嘅俗语，叫几多号咧？通常你话香港十张八张台啫，廿张好未？卅张你行开啦。内地一叫嗰啲号咧，叫一百张台嘅。你如果就咁叫，即系依家系叫紧，可能101啦，个飞系你攞嗰张飞，你就咁攞系攞202嘅。咁如果你唔识得网上咧去做呢啲咁嘅叫做等位啊，或者帮你排队咧，你根本咧冇可能食到某几间。 比較出名嘅一啲網紅店 啊，其實 po 的士都係一樣啦。而家你新手接的士都冇人理你啦， 係啊， 啲的士全部都自己接曬單，仲邊度得閒理你啫？咁你都係用翻差唔多嘅渠道去到禁制，你又要去翻呢啲位去約佢啦。如果唔係，佢又唔會車你啦。 真係全智能啊！你話買杯珍珠奶茶咧，佢都係用入邊嘅一啲小程式啦，去搜尋咗嗰間茶飲店啦，並且咧點送外賣咧，同埋心儀嘅飲品之後咧，確定地址無誤咧。你就用个 Face ID 或者用个简单嘅密码俾钱，俾完钱咧，跟住就喺门口叮当送俾你。其实个过程系方便嘅，但系一开始咧去做呢个核实身份咧就系繁复嘅。啊，咁呢一样嘢就真系要睇睇佢，亦都咧慎防大家咧，即系我哋都有个警方嗰个防骗仪啊，同埋即系小白都做警声咧，即系惊你嗰啲钱唔知黑色、白色定灰色咧，其实咧。每年嘅交易額最多都係20万嘅啫，係、 哦、 啦，你放心。 一般嚟講，其實都夠用嘅，即係嗰啲基本使費，好基本嘅使費咁。 夠啊！我哋都係買杯珍珠奶茶飲下啫。 即係突然之間， 喂， 食得好豪嗰啲人點算啊？ 都冇話食20万一餐飯嘅，估計估計 㗎。 你要問翻鐘哥啦，呢啲位 估計啫，咪慳啲咯。依家經濟好好咩？富豪唔使慳啊！ 我已经好悭噶啦，都系20万一餐， 系啊，都系要攞个夹出去，做住啲 cash。 喂，有两个噶，有两个，头先咪话两个支付系统嘅、 嗯， 有一个25万好未啊？ 嗯， 多5万 ，OK 啦，舒服啲 啦，抽完啦呢、這个， 好过冇啊， 你计翻 percentage 抽完啦， 系啊，咁但系即系都系啦， 少啲生蚝咯，唯有 系啦，咁啊内地可能唔使食生蚝噶，系食啲好贵嘅嘢，可能啲咩温体牛啊，嗰、啲水煮鱼都可以食到好鬼贵噶。咁总之，大家其实我咁样提出呢个就俾大家便捷一啲啦。即系意思系，如果你翻到去内地，譬如有啲朋友好耐未去过深圳，好耐未过澳门，好耐未翻过广州，咁你翻到去仲想俾现钱，唔系唔得。但系可能當地嘅民眾都會覺得，哇！你仲俾現錢，好煩喎、啊，我唔知點找俾你好喎、啊，咁樣或者我冇咁多零錢喎、啊，咁呢個咧絕對係考量之列嚟嘅。咁所以即係大家喺通關之時咧，去搞咗呢啲支付系統咧，就有少少無往而不利啦。希望呢個資訊咧，自己上網就揾多啲資料啦。啊！如果你话哥哥姐姐咧搞唔掂嘅话咧，搵啲叫做孝顺 仔， 系啦，孝顺女帮下你啦。 细路仔眯埋眼揿两只掣就搞掂噶啦。 我自己搞过，都唔系咁简单嘅，要认真去对待一下。好啦，同大家睇埋个天气先。好啊，今日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概21度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啦。咁稍后咧，离岸风势都会清劲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依家19度气温，相对湿度91%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表示，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所有从香港入境内地的人士需持有出行之前48小时内进行的新冠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才可以进入内地。並且沒有任何豁免，包括3岁以下的幼童。因此計劃入境內地的3岁以下幼童同樣需要持有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由今日起，各區的社區檢測中心或者檢測站都有專業人員為幼童採集咽喉拭子樣本進行自費核酸檢測。至於由內地或者其他地區入境本港的3岁以下幼童，香港特區政府早前已經對他們作出豁免，因此從內地來港的3岁以下幼童無需進行核酸檢測，亦都可以跨境來港。政府表示，因應過關需要和評估運作經驗之後，今日起社區檢測中心或者檢測站會將服務擴展至3岁以下幼童。當局說，出行內地人士必須使用自費核酸檢測服務，以獲取檢測機構發出列明個人資料的電子或紙本報告，在口岸供有關人員查核。為配合通關需要， 開放俾網上預約檢測嘅時段已經由未來兩個星期增加至四個星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寻日到访土瓜湾的社区检测中心，他话自今个月六号起，全港社区检测中心或检测站每日平均进行超过25,000个自费核酸检测，检测能力仍然充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抵达法国巴黎访问，并且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工作晚宴。马克龙和岸田文雄谈及乌克兰和北韩等的问题，又表明要加强在核能、可再生能源、汽车制造和国防等领域的双边合作。岸田文雄表示，随着中国军力增强，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法国是创建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首要合作伙伴，他宣布将会加强与法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总统拜登与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他再次表达对巴西的支持，又邀请卢拉访问美国。白宫在声明之中说，正在墨西哥城参加峰会的拜登在通话之中表达了美国对巴西民主的坚定支持，拜登并且谴责暴力行为以及对民主政府的攻击。另外声明说，拜登邀请卢拉在二月初访问美国，根据声明卢拉已经接受邀请。声明说，两位领导人亦都承诺就美国和巴西面临的问题密切合作，包括气候变化、经济发展以及和平与安全。而二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将会是两人就广泛议题深入讨论的机会。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216点，升2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7，日元132.16，瑞士法郎0.922，加元1.34，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3美元，卖出1869.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初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咧有中坏车咧需要封路噶，喺粉岭嘅百和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逢迎仙馆啦。咁而家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咁头先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花都广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雷鸣路啦，去翻伟明街咧就比较挤塞噶。咁再讲一次啦。就是粉岭的百和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逢迎仙馆，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花都广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雷鸣路去翻伟明街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洪隧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里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车龙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界限街的观塘方向近着喇沙利道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弥敦道，龙翔道来回方向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太子道西天桥去返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出，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胜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窝打老道。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黎围对出。另外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丽村一段都是车多， 屯門的龍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就比較繁忙，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對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进景园。咁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咁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就喺科学园。咁另外清水湾道去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学道回旋处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咁运输署咧就话，由于粉岭白和路去上水逢迎仙馆方向嗰个坏车咧，可能要一段时间嘅，咁所以咧而家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影响到龙尾排到去花都广场啦，亦都影响到雷鸣路去翻伟明街挤塞。咁运输署咧就呼吁大家可以考虑咧就改用港铁噶，就系、是、白和路由于有坏车，咁运输署呼吁大家咧就可以考虑改用港铁。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系顾纪君。希望大家能够善待自己，爱自己多一点，多一点正能量，咁希望大家就可以身体健康。 我是江美仪，每朝早起身的时候望住块镜同自己讲，你得的，你是最好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了。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为调查三叔的下落，五邪毅然进入十一仓，一个表面上存放玉石的仓库，但实际上暗藏惊天秘密，更引嚟连番险象。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来吧，与艺术家一起在创作路上兜兜风。电视节目 Art Like 有条路，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继续有李嘉仁医生坐阵，李医生早晨， 早晨，早晨，啊、今日又讲啲好似好新嘅嘢，其实唔新嘅， 乜嘢嚟？ 系我哋高压氧气治疗， 未听过，我未听过，其实你每讲一样嘢，我都未听过，真系啊，才疏学浅，好啊，交俾你分享一下先。 嗱、氧气咧，我哋系必须噶啦，空气中都有百分之近二十嘅氧气啊， 嗯， 但系我哋咧。是有一种方法是给很多的氧气，给 100% 氧气、 嗯 啊、压力呢又比这个大气多一倍的，叫做、高压、氧气的治疗。氧气太多呢在新生婴儿呢尤其是不足以是不好的、但那些是很特别情况、我们现在讲的另类治疗一种另外一种方法。或者你哋都有聽過， 譬如有啲潛水人員啊，啊上得太快啊，又點樣減壓啊咁樣？ 耳壓啊，直情係，我都試過潛水啦，我隻耳仔完全抵受唔到咯，即刻要同個潛水教練即刻我上翻去，跟住我就驚咗潛水咯。 係啊，個壓力係啊，嗱點解咧？譬如你入到一個好似嗰啲一個特別嘅倉啊，好似個 capsule 咁嘅倉啦，啊咁啊坐喺度啊，咁啊一路另外聞啲氧氣，加到100%。咁樣佢點解我哋用呢樣嘢咧？咁啊佢發覺咧，如果用呢啲高氧咧，佢有幾樣嘅病咧，就可能會好嘅。 係 啊，嗱，好似或者呢個一氧化碳中毒啊，啊咁佢會呢啲高氧咧趕走啲一氧化碳氧氣，咁啊你個所謂氣壞性嘅壞死細胞咧，咁啊又係有用啊，骨髓炎有用啊。減壓症啊、潛水病啊咁樣，另外一種咧就係、是、放射治療，令到你啲骨壞死， 係係， 喺個下巴骨啊嗰啲咧冇嘢好搞，咁唯有咧呢樣嘢咧係可能有用，我哋再講下點解。 明白。 另外咧，因為佢影響你個耳膜啊諸如此類，咁啊有嗱，雖然佢個高壓會影響啊，但係如果純氧氣或者又唔係太高壓啊，兩個 atmosphere 嘅咧，發覺大概有10-20% 咧，嗰啲突發性耳聾啊，突然間耳聾咗，咁其中一個啊唔係即係冇乜傷害性嘅治療，又可以試下嘅。咁呢個其實咧已經係幾耐歷史嘅啦，就算喺香港咧。雖然呢啲咁嘅高壓倉唔多，私家都有，喺2000年已經有噶啦、但係咧，真係唔係好多人知嘅啫。 係咪又係關於要揾多啲錢先做到嘅一啲嘢咧？即係早幾集我哋都，你令到我都更加努力揾錢啦，醫生嚇。關於我嗰啲肋關節炎，如果真係有問題，想做下手術，可能喺私家做都喐一喐都啊，動節都誇張個錢啊！ 照我所知咧，喺香港咧公家嘅咧只得兩個，一個喺昂船洲係勞工處嘅，即係喺工業意外啊嗰啲咁要做；另一個咧好似喺東區醫院，但咧好多人排隊去做。咁啊，私家亦都有。照我所知咧，係2000多元一次，但唔係做一次嘅，10-20次、30次到。啊、 你讲咗个数出嚟咯，咁样头先都 冇办法噶。 你将你2000乘翻个次数，就系要总付出嘅一个价钱啦，咁、 样。系啦，咁、可能你做得多有折扣嘅。 健康系无价嘅， 咁点解咧？嗱、譬如我哋讲因为放射性治疗，令到你个下颌骨，即系下巴嗰度咧，啲骨咧。就係又壞死啦，咁嗰度又會腫啊，又會痛啊咁樣，咁啊點搞好咧？咁樣咁我又發覺咧，喺1983年咧，Max 啊馬斯克發覺咧，佢用呢啲咧減低呢、這個細菌嘅滋生，另外咧，因為佢可以因為夠養分啊。咁令到嗰啲血管增生好好多，咁、希望咧嗰啲傷口啊容易痊愈、尤其咧喺有問題嘅黏膜啊骨啊方面咧係可以好嘅，咁所以就用呢個原理咧、就係、是、咁嗰啲細胞嘅養分又高咗咧、就會好啲啦，咁、所以咧就用呢個高壓氧，咁啊100%啊兩個 atmosphere。系，即系两个大气压大概一次90分钟咁样去做，次数几多咧？就睇呢个病啊，睇下你个反应啊，咁样啊。咁啊，但系又系有注意啦，你去做呢样嘢咧，要留意。 系， 第一，你唔可以戴住个隐形眼镜入呢啲高压舱， 梗系啦， 因为嗰度系干啊。 但系可能即系好多谢医生提醒。有陣時大家真係唔知道，戴慣咗，一起身就戴住。 係啊，高壓倉咧係乾，可能你都會整傷你隻眼。咁啊，另外咧又係唔可以金屬啦，金屬眼鏡啊、手錶啊、首飾啊嗰啲皮帶扣啊嗰啲咁樣，因為驚有啲靜電啊咁樣，一拔開嚟咧，嗰度高氧啊嘛， 得你講緊呢啲好恐怖噶啦！頭先講眼睛已經我都起曬雞皮啦，已經 消毒酒精就唔好帶去，因為酒精咧又係驚火，又係嗰啲唔準啦。 咁啊，另外又好得意啦，你叫你疗程之前两小时咧，唔好饮咖啡，有咖啡因嘅，譬如咖啡啊、奶茶啊、绿茶啊、汽水啊嗰啲咁样，因为有呢啲咧啊，好得意，佢一个其中一个理论咧，呢啲咖啡因咧，令到肺部啲血管咧可能有啲收缩啦。 系 嗱，点解我咁啊收缩啦？关我闻氧气咩事咧？咁、嗱，呢个咧系要闻氧气嘅，唔系叫你坐喺度瞓觉嘅。你千祈啊，九十分钟，唉，唔够瞓。寻晚睇完波，继续瞓。因为我哋咧一瞓觉咧，你个呼吸就慢，好浅。但我哋其实上嚟缩入去噶嘛，好嘢啊，好好。 系因为嗰个治疗嚟噶， 系治疗啦吓。咁所以如果你饮咗咖啡因，令到肺部啲血管窄咗咧，咁啊佢吸收唔系几好咧，咁就麻麻地啦。啊，咁啊饮酒啦，又系唔好啊。饮酒咧，令到你又系眼瞓。 呢啲基本嘢，大家知噶啦。 唉，唔知噶呢啲，唉，饮啖酒壮下胆先会知道咩事，咁啊出事啦。 系， 咁啊当然啦，食烟啦，嗰度高氧分。你又唔好食煙啦，嚇、咁所以其實咧好多整治療啊，我哋唔知道，但係有啲咧，譬如你話骨頭嗰啲放射性組織骨壞死咧，冇乜好嘅方法，要希望阻止呢啲咁恐怖嘅副作用咧、唯有係有呢啲譬如高壓氧嘅治療啊，呢啲係即係所以你哋成個多啲知識防下身咯、 啊，係啊，真係 啊，多謝曬醫生啊， okay, 真係聽多樣嘢防下身，唔止聽多樣嘢啦，有專業嘅醫生嘅 back up 住我哋神光第一線都係重要嘅，所以醫生啊，下集再請你上嚟同我哋傾下偈 OK 好、 啊，唔該曬醫生 ，thank you， 唔該，拜拜。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尤其是各位打工仔晨光听众，今日呢一个日子对于你嚟紧系几时放假系好有重大关系噶。点解？转头话你知啊！ Just come to kill the king upon his throne. I'm ready for their stones. I'll dance, dance, dance with my hands, hands, hands above my head, head, head. Like Jesus said, I'm gonna dance, dance, dance with my hands, hands, hands above my head, hands together for him. Just art for Michelangelo to carve. He can't rewrite the aggro of my fury heart. I wait on mountaintops in Paris, contre Paris, du turf. I'll dance, dance, dance with my hands, hands, hands above my head. I won't cry for you. I will crucify the things you 常嚟到呢一个时候，各位打工者就会开始预计一下嚟紧呢一年几时放长假咧？点样攞假先至可以攞到最长嘅休息时间呢？而今日呢一个日子一月十号咧，就叫做 National Shop for Travel Day， 即系话今日就系时候上网 book 定机票几时去旅行嘅日子啦。点解？因为原来有好多航空公司就会专登喺每一年嘅头嗰两个星期左右开始大派优惠。因为啱啱过完圣诞新年之后，又是时候要想下几时先至可以再有旺季出现嘛。不过这个日子源自17至18世纪的，当其时在欧洲只是有钱人先至能够负担得起去旅行。而他们更加希望自己的仔女，即是说后生的一辈呢，可以趁着旅游拿到人生的经验。去到19世纪，欧洲先至越来越多人试下什么叫做出国旅行。而去到2018年的时候 ,National Shop for Travel Day 就正式成为一个每年都会庆祝的日子。而简选的条件就是每一年的第二个星期二，所以今日真的可以望定先计划一下吧。 会在生不死劫或有选择， 流水穷尽处仍没法纾解，从末水是你知忆吞噬堤岸的边界，让沙石来的流回流入脑海，跟他相一次在嘴头，红桃绿柳难忘永久，仍愿等候空枪孤守坐看我为你在远山升起一片云雾带。 阿J刘颖婷的坐看云起时， 咁而家記住啦，即係有個日子大家都要記住。雖然而家一年啊，根據個 API 講啊，一年有多新願望， 嗯、 但呢樣咧最緊要做咗先啊，就係實名登記。 嗯， 哦，電話卡嗰、那個， 電話卡嗰、那個好好得意，好中意聽嗰、那個、 啊。 一年有阿哥啊，一年你邊個都係緊要做邊樣嘢先啊？ 咦，我係阿哥嚟喎， 你就係阿哥啦。做咩先啊？實名登記先，所以呢個好緊要啊。有個期限嘅，2023年。2月23日啊，仲有一個月鬆啲嘅時間啦。2023年2月23日，如果喺呢個日期之前你未完成登記嘅話咧，嗰啲未完成登記嘅太空卡就用唔到噶啦。 哦，之後就廢咗啦， 就廢咗啦。所以記得要做啦。咁當然裏邊有一啲好簡單嘅方法咧，即係當然要寫翻你嘅姓名啊、出生日期啊、身份證號碼啊等等，即係你上網睇翻啦。如果有啲咩唔明白嘅，打呢個電話29616699，29616699，或者上網睇。 我仲知道咧，登記嘅途徑咧，其實譬如喺電信商門市啊，或者係電信商流動應用程式啊，甚至乎係電信商嘅網頁啊，或者係指定18間指定嘅郵局咧，其實都可以搞到嘅。咁佢哋話 係好啊， 都可以搞到啊。所以你話如果我而家拎住嗰個太空卡喎，咁點算啊？咁啊喳喳臨去登記咯，可能有啲 prepay 卡嚟噶嘛。 係啊， 咁你咪繼續，你都可以繼續用嘅，但係要登記翻個名先可以用得。如果唔係咧，2月23日之後咧，你就算入咗錢都用唔到噶啦。 全線重開嘅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就唔係太塞車嘅，係北。各跑马地线比较繁忙啦，咁啊龙尾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都多车啊，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南道北过海龙尾非常长啊，接近启德隧道嘅九龙湾入口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多车啦，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太古城嘅西行线，九龙入口都繁忙啊，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去到观塘绕道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过咗石门嘅。港岛路面方面咧，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汇至到东隧出入口嗰度咧就较为多车。九龙方面，大坑东嘅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大坑东道至到弥敦道嗰段咧，仍然系相当之多车噶。而西九龙公路慢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至到海丽村段咧，现时交通都系较为繁忙。咁至于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沥源村至到马场段就多车，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咧，而家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元朗嗰边嘅元朗公路去屯门富泰村一带就仲系繁忙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知名乐队弯住主音歌手为了经典篮球动画，再一次将其中一只的主题作品《直到世界尽头》重新制作2022年的版本。今次来到香港，不是乐队的名字，而是以他自己个人名称上灿星排台。同样一首歌曲，今次配合电影再次欣赏的时候，你的感动又会有几多少呢？推介歌曲《上探星》，直到世界尽头。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不醉在醉，醉中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你快乐过。我拼命去生存， 生活态度可以有好多种，无论是点，生活仍需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嘅表现啊，隔晚美股咧升跌不一，咁啊睇到咧，即系个别股份咧都有啲升势，不过咧即系有啲叫做中概股咧就高位配股啦，咁啊同大家讲翻咧，道指咧要跌啦，跌112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6点啊，至于港股 ADR 咧，咁啊按比例计算咧就跌46点啊，有冇机会咧？低少少开，但系平收咧，咁应该有机会系今日咧市况嘅大概吧。 呢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行衰运。 嗱，好明显，净话嗰三个字咧。标题党嘅 系啦， 你一讲行衰运，大家会听一听。 我个心凉凉、啊，晨早流流 行衰运，好得意嘅。嗱，如果你话我有啲嘢你做咗，我教你点样做，你会行好运，你未必会跟住做。调翻转头，嗱，如果你唔跟住做咧。你行衰運， 是是 是你就會聽噶 咯。會啊， 好得意嘅， 係噶係噶，避之則吉啊嘛，正所謂。 啊，避咗你就會係吉啦。 咁啊，留好大啲嘅。 所以咧，我一定要講，嗱，你唔做咧，行衰運咯。 嗯， 唔等於你做咗行好運啦。咁啊，行衰運，希望大家聽一聽。咁但係我就喺網上睇到一個好有趣嘅話，睇你有啲咩小習慣，咁就可以睇到你個人係點。 係。 如果你 keep 住做咧，你就行衰運噶啦。 哎呀！ 我就見到呢個標題之後咧，我即刻望一望啦咁樣。咁但係其實裏邊講嘅嘢 係平常事嚟嘅， 平常事 包括早睡早起，係咪？ 咁、哦、又唔係喎， 咁又未至於咁樣 咁樣喎。咁、哦、但係呢啲咧，我都可以話，你哋都有 銀腳 有足，陣間講啊。佢話呢幾樣嘅習慣，如果你有做嘅話咧，你就會行衰運，好運會遠離你啊！ 咁緊要 係啊，趁住年尾嘅時候挨年近晚， 係啊， 即係用啲即係嗰啲身份講啊。记住啊，趋吉避凶。你戒咗咧，你就好运齐来啊！ 好啊，好啊。 第一，拣饮择食。 哦。 咁佢話點解咧？如果你同人揀食飯嘅時候，你又左撩右撩，淨係食呢樣唔食嗰樣，總之係快過人哋落快啊！即係一嚟就錯，係咁樣撩嚟撩去咧。嗱，小心啲，你睇到呢個人咧，貪心啦，自私。甚至乎嗰啲都叫咩飛象過河啊嘛， 哦， 隻筷子伸到冇雷公咁遠嗰啲啊，好高冒遠。呢啲人通常都係尖酸刻薄，同埋咧有便宜唔使頸嘅。 嗯， 仲有就係、是、如果見到有困難咧，佢一定唔會解決， 哦， 掉頭走。 嗯， 咁遇到呢啲人咧，最好就咩啊，避之則吉啊。 哦， 咁如果你擁有呢啲特質嘅人，咁你係一個咩人咧？贪心，咁有啲咩影响啊？厉害啦，呢、這个一定会讲啦。穷困老赌，所以如果你唔戒嘅话咧，成世都系咁啊！哇，写到咁样， 好唔想嗰几样嘢齐晒， 所以千祈唔好再拣啦、撩送啦、飞象过河啊！ 唔会嘅呢、這个系啊。 第二，仲话小白中咗啦，摁脚， 摁脚， 摇摇摁摁咁样做乜嘢咧？呢、這个习惯唔好啊！正所谓。人搖福薄， 樹搖葉落。好、奇怪、哦，我都分享過幾次、哦。 係， 我唯獨是做節目嘅時候先至會摁腳嘅、哦 嗯。 我平時係唔摁，平時喺屋企又唔摁，出邊又唔摁。我係做節目咧，特別係禮拜日天空海闊咧，即係成個人搖啊！ 即 係成個人搖。 你嗰啲跟住個節拍唔計 啊，但係講成日摁腳。佢仲有句説話喎，男同埋女又唔同嘅喎、哦。 係， 男摁咧就窮，女摁咧就賤。所以佢系咁样写嘅， 写得好绝喎、這個。 系啊， 咁所以搵啲位会回好啊，好绝喎、啊，去到 写得太绝。 所以我咪话睇到，话、啊、真的要睇一睇咁。 凡事太尽， 系啊， 缘分势必早尽。 系 根据呢个电影《风云》嘅金句系嘛。 嗱咁记住咧，同埋人哋睇你都唔稳重啦， 系 硬身硬势咁样吓，俾人一种靠唔住嘅感觉。咁如果对于男人嚟讲咧，就會難聚財啊！即係儲唔到錢，摁曬啊嘛！ 聚財係喎，聚唔到喎。 係啊，如果女士咧， 以後啊，我喺度停貼喺度，喺度停喺直播室， 唔係啊，綁住啊，綁住 要綁， 唔俾喐。 你有講嘅，你話你直播嘅時候先會摁啊嘛。我咧都會摁嘅，但係咧，我哋嘅節目到十點啫，九點半開始。我豪俾佢啦，嗰半个钟之后我都唔摁噶啦，咁咪得咯吓。 咁同埋如果男士就聚唔到财啦，如果女性摁脚咧，就家庭观念比较薄弱，系、咁就最好唔好啦。咁如果男嘅就聚唔到财，女嘅家庭观念薄弱，好容易就咩啊败家同埋破财啦。咁、所以大家控制住啦。 阴公阴公阴公。 好，另外一种。如果你讲嘢快而不清，仲要抢住嚟讲，咁呢啲小心啲啦。 系， 咁即系通常呢啲人有个口头禅嘅，佢话你唔好讲住，等我讲先啦，等我讲先啦。 系啊，系啊， 讲呢啲嘢嘅人咧，嗱就会唔俾一啲人讲嘢嘅空间。 系， 咁点就好简单咯，人哋咪唔中意你咯，招人讨厌，俾人感觉咧就系冇修养，急功近利，行为鲁莽。咁对你有咩影响啊？sorry 啊，呢啲人事业前景黯淡啊！ 哎呀， 因为边个见到都想走 ，OK， 戒咗佢啊！ 好，咁我哋要增加翻我哋个 dead air 嘅机会先。 系， 哦， 系啊，我哋冇人争嘢讲噶，冇人争嘢讲噶。 做电视啊，唔使咁紧嘅，电台啊，大家惯咗口接口咯。 唔好戒啊！好啦，我哋要戒， 系啊， 三秒钟啊嘛，三秒钟先至 dead air 啊，两秒啦。 唔好啦， 佢忍唔住，佢忍唔住。 唉，大家做呢个空间系咪先？已经得翻三个人，虽然嚟紧有啲变动啫，系啊，都冇话都冇话咁嚣张嘅。依家系啊， 我惊新人嚟到咧， 系啊， 重症啊， 系 大家撞 Q 咧，重症咁样。好，跟住有凳唔坐，中意踎。 我唔会啊，呢、 這个唔会啊， 我自己本身对踎呢个动作好唔中意。 我会宁愿企喺度， 我去过啲 企喺度仲舒服。 系啊，去啲厕所，譬如踎厕咧，我会即刻唔去。 我都系， 系啊，真系 唔识去啊， 即系踎低起身 见头晕啊。 但系都系嗰句，从生理上角度去睇踎嘅时候如厕咧系健康过坐嘅。 系啊，我都有睇过啲报道系咁讲。 咁啊，点解踎唔好咧？佢话呢啲系欠缺自信嘅表现啦。通常咧系窮困啊，或者叫做唔富裕嘅特徵嚟嘅。咁、如果你係有呢種行為，咁啊點啊？個人後知後覺，行為咧就比較即係老道啲。 就算是天跌个天跌财富俾你、 嗯、 你都接唔住。 哦。 係呀咁同埋呢啲人咩一生老道。 哎呀。 如果女嘅鍾意猫点呀好食懒飞。所以呢就要戒啦。 哦。 好另外一样你有冇一识到一啲人呢就係、是、譬如佢食嘢啦咀嚼緊嘅时候都未吞、 嗯、 就已经夹另外一啲送入口。即是永远不会俾个嘴巴有空间嘅。 嗯。 嗱佢未吞嘅食嘅食嘅咁好食好食。 係。 都未食完已经第二嚿餸已经倒入口里面、哦、再继续食啦。 我 识嘅呢啲人。 我都识啊。 嗯。 我仔咪咁囉。但係佢本身食得好慢嘅。不过姐姐有陣时即係逼佢食饭嘅时候呢佢真係个口未食完。 哦。 係咁呃入去。 咁你要听啦呢个。 我一定要听啊呢、這个。我将佢翻译成印尼语要。 如果将佢变成習慣就大件事啦。因为呢啲人呢就会占有欲强。 哦。 因为呢佢未食完我就要霸晒所有嘅嘢嘛。唯我独尊唔识得理人。做事只求利益不择手段。 哎呀。 仲要系只顾眼前利益啫。眼光短浅一生难成大器。 哎呀咁一定要返去戒咗呢样嘢先啦。 呢个食完一啖。吞咗入口先食另一啲、 啊。有冇讲到个另外嗰面就係、是、如果佢食得太悠闲係咪 又 会大富大贵呀 呢个通常唔使佢呢度写你睇下啲老人家全部都咁讲㗎食嘢食慢啲有福。 系 食得慢啲就系有福嘅，呢、這个真系。 录翻起佢啱啱嗰句说话，转头可唔可以 WhatsApp 我一次啊？ 我再 send 俾你啊！ 嗱，你喺屋企长播呢一句， 讲埋呢两样。有一个咧，有冇见到人咧？叫做咩啊？你个即系俗啲讲，你个 pat pat 系咪尖噶？ 有 坐唔定。 我坐唔定啊！我自己系坐唔定。 哦，咁你要听啦。 系啊， 坐唔定。左摇右摆，只脚喐嚟喐去，跟住咧，不如坐一阵又会行一阵，行一阵又会坐一阵咧，没完没了呢种行为咧，啊，你又系啦， 系啊， 九十点钟你戒咗佢啦，点解咧？唔聚财啊， 唔聚财， 哎 呀， 仲有啊， 即系同摁脚嗰个一样， 仲有啊，除咗唔聚财之外，令到仲会令到。帶俾家庭唔和諧、 啊，哎呀， 可能真係咁樣。 如果兩樣都犯，同頭先我摁腳咁，咪 double 唔聚財， 大件事啦。 但師傅同我講話，今年逆馬星動，叫我每一日都由大西北去翻中環走一轉，冇嘢做都走一轉， 每日行一次，係 啦，運氣必定回升咁樣。講笑講笑， 講埋呢樣啦。呢、這個咧，你又係識，我哋應該有一個共同識嘅人都係咁樣嘅，行路。叫腳踭唔掂地， 哦、 即係用個腳掌摁下摁下咁行，即係識好多人。 係咩？我哋識有共同 嘅， 我都識，我都識。 係啊，嗱，咁呢啲人咧會點樣咧？行嘅時候咪頭重腳輕咯，因為佢摁住行啊嘛，好似同人哋爭嘢，即係成日好似準備起跑咁樣啊，即係一嚟就跑啲咁樣啊，好似成日都想同人哋搶嘢咁樣啊。 係， 佢話不論男女，如果有呢一種行為咧，體質都係較虛弱。性格心浮气躁，容易发嬲，做事咧有头冇尾，所以咧多数都系失败，好少成功嘅，而且身体都唔会好健康，运气就自然差。 阴公啊！ 听住呢几样嘢， 呢啲都唔系小习惯，呢啲好似开个命盘嚟睇啦，你已经 一路听我背脊一路寒啊， 下半世人会系点？ 讲就咁讲，但系系咪好唔好运气咧？但系呢几个净话讲嘅呢啲叫做小毛病。其实戒咗都系好嘅， 系啊系啊， 都系好睇。 俾人哋睇到系同修养有关，即系人哋俾唔俾机会都睇你嘅修养啊。 藤球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藤球系一种独特古老体育运动嘅项目嚟噶。嗱，佢有住非常之悠久嘅历史，佢运用自己嘅脚腕、膝关节，同时咧就系集夹顶。踢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唔可以俾个波落地噶，啊类似大家非常之中意嘅踢毽咁样啦。啊，藤球同排球嘅比赛咧，亦都有少少嘅类近噶。啊，所不同嘅就系以脚代替只手，所以咧啊，有啲人又会叫佢做系一个踢嘅排球。好啦，藤球点嚟嘅咧？啊，据讲啊，系印度教神明哈鲁曼同埋一班马骝咧所玩嘅一种游戏嚟噶。好耐啦，喺十一世纪嘅时间咧就已经流行喺菲律宾啦、马来半岛啊，甚至乎系缅甸、文莱等等嘅地区。并且十五世纪嘅时间咧，马六甲苏丹王朝当中亦都见过，曾经咧就系记载过呢一类型噶。咁啊，而家咧就非常之流行喺例如系泰国啊，甚至乎系印尼唔同嘅地方噶，藤球运动系两队隔住一个网嘅竞技比赛嚟噶。 亦都是一项非常之具有观赏性、竞争性强烈的项目。藤球体积非常之小，重量亦都好轻，要用脚去到好好控制佢，咁相对嚟讲个技术咧比足球更加精确，难度亦都系更加多噶。藤球流行于头先讲过东南亚嘅泰国啦、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嘅地区，系一种独特嘅古老运动项目。有冇机会大家新嘅一年试一试下玩呢？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星期二早上啊，神光追踪三十一啊，等我打电话俾阿畅先。喂喂，阿畅喺咪度？ 喂喂，小白喺度啊！早晨啊，早晨各位啊！ 早晨阿畅，喂，今日夜晚七点半我都记得喎，但系呃拉有条路啊，点样艺术法咧？今日 好啊，咁啊，今集呃拉有条路咧嘅主角啊，就系呢个艺术家陈伟立啊，咁啊，同大家介绍下佢嘅作品，介绍下佢点样创作法啦。咁佢嘅作品咧好特别噶。佢咧就係用泳池啊去做呢個創作主題嘅，咁啊最係啦，咁啊最初咧佢用呢、這個佢從畫畫嘅形式咧去表達呢個泳池，即係佢唔係畫個泳池出嚟嘅，佢係從 高角度，即係俯視嘅角度去畫呢個泳池嘅結構嘅。咁、哦、啊，畫畫下咧，佢就會發展到咧，即係融合咗裝置藝術同埋行為藝術去表達泳池嘅。咁啊，佢、哦、透過泳池咧，佢係原來係觀察社會文化，甚至乎探討個人私隱，同埋結合佢個人嘅回憶或者成長嘅時候咧，一啲親情啊，一啲回憶嘅。咁啊，呢、這個只此一家嘅創作風格咧，究竟點嚟嘅咧？即係佢點解會諗到咁樣創作咧？同埋其實嗰啲創作真係好特別，大家唔好以為千篇一律嘅泳池都係咁樣噶啦。佢、啊、真係整咗好多唔同款嘅泳池出嚟。 有冇上滑梯啊？嗰啲泳池？ 哇！乜都有啊！有一個真係幾乎一比一嘅泳池，但係打洞噶。 哇！打洞啊！ 係啦，即係用好多鏡去扮水啊！咁即係真係好似嘅。咁大家即係想。即係開下眼界嘅話咧，今晚七點半一定要睇 Art Life 有條路啦。 係啦，咁啊，到底藝術點樣同我哋成日好中意嘅泳池咧就結合埋一齊，又可以有啲新嘅思維俾到我哋咧，我都好有興趣知道啊。因為我見到泳池啊，淨係識跳落去，我都冇諗咁多嘢喎，同藝術有關嗰啲喎。 嗯， 佢又好嘢啊嚇！咁啊，大家留意住七點半鐘嘅時間咧，就 Art Life 有條路。八點鐘嘅時間啊，我開心啦，醫生啊同我傾偈，醫生與你。 冇错，咁啊，今晚医生与你咧，同大家讲下呢个骨质疏松症嘅问题啊。咁啊，即系呢个骨质密度咧，即系随住年纪增长啊，慢慢流失，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咁啊，最终咧会形成呢个骨质疏松症嘅。咁啊，俾翻少少数据大家啦，即系根据国际统计嘅数据啊，50岁以上嘅女士咧，即系每3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咧，因为呢个骨质疏松而导致骨折噶啦。咁啊，男士啦，50岁或者以上嘅男士咧。5个里面就有1个有呢个情况嘅。咁究竟呢个骨质疏松症系咪有办法可以及早预防嘅呢？咁一旦確診咗呢个骨质疏松症，仲有冇机会可以逆转，有冇得医得返嘅呢？同埋呢，有啲乜嘢运动可以提升骨质密度嘅呢？咁我哋今晚呢就请嚟专家同大家一一去讲解一下嘅。 哎呀，我都要留意啊，即係当我10年之后啦，咁嗰个骨呢会唔会出现问题我都唔敢讲、嗯。因为我鍾意飲猪骨汤，但我对于乳制品呢就麻麻地甚少吸收。咁、 嗯、 你知猪骨汤其实佢啲钙有几多啊？咁我都係高危一族喎、啊。如果照咁睇，今日夜晚我都要黐住呢个医生与你先搞得掂啊。睇下有咩端倪俾我自己参考一下。好，另外10:30嘅时间又有咩节目呢？ 都系一样同大家讲下呢个健康问题嘅。咁呢个纪录片嚟嘅，叫做《解救新冠病毒》。咁顾名思义啦，即系同大家拆解一下新冠病毒嘅。咁新冠病毒呢个新冠肺炎咧，2019年嘅全球大爆发到而家都3-4年啦，大家都好熟悉噶啦。确诊嘅数字都系不断持续上升嘅。咁我哋会同大家咧追查翻咧最初啊科学家。點樣去到努力尋找呢個解決辦法，同埋咧佢哋疫苗究竟係點樣開發嘅，同埋咧最緊要啦，大家關心嗰樣嘢，咁呢個隔即係各樣嘅隔離手段咧，係應該係乜嘢時候，同埋點樣去到慢慢去到解除嘅咧？咁我哋嘅生活究竟有冇辦法可以重回疫情之前咁樣嘅咧？我哋今集呢個解救新冠病毒呢個紀錄片咧，都會同大家一一探討一下嘅。 嗯，咁我哋而家都仲係受到呢個新冠病毒咧困擾緊嘅時間啊。咁希望咧喺呢個節目入面睇完之後咧，對呢個病毒了解多啲。最希望咧個病毒快啲走啊！搞唔掂啊，成日戴住個口罩，好焗啊！好，唔該曬阿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表示，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所有从香港入境内地的人士需持有出行之前48小时内进行的新冠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才可以进入内地，并没有任何豁免。包括3岁以下的幼童，因此计划入境内地的3岁以下幼童同样需要持有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由今日起，各区的社区检测中心或检测站都有专业人员为幼童采集咽喉拭子样本进行自费核酸检测。至於由內地或者其他地區入境本港的3岁以下幼童，香港特區政府早前已經對他們作出豁免，因此從內地來港的3岁以下幼童無需進行核酸檢測，亦都可以跨境來港。 政府表示，因应过关需要同埋评估运作经验之后，今日起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检测站会将服务扩展至3岁以下幼童。当局话，出行内地人士必须使用自费核酸检测服务，以获取检测机构发出列明个人资料的电子或纸本报告，在口岸供有关人员查核。为配合通关需要，开放供网上预约检测的时段已经由未来2个星期增加至4个星期。一名63岁女子倒毙在红磡新楼街5至7号一个单位内，死者同住的兄嫂涉嫌伤人被捕。警方寻日朝早8点几接报到场，经调查之后，在九龙城和黄大仙拘捕两名涉案人士，分别是67和63岁的死者兄嫂。案件列作尸体发现和伤人，两人正被扣留调查，死者死因有待验尸确定。中亚多个国家近期将会出现极端严寒天气，并且已经发布寒潮预警。其中哈萨克气象部门表示，哈萨克大部分地区在未来3日气温将会降至-31至43度，而南部和东南部地区亦都会出现大雪天气。塔吉克亦都面临气温骤降，东部地区夜间温度预计降至-18至23度，其他部分地区将会达到-31度。吉尔吉斯气象部门亦都表示，吉尔吉斯局部地区气温可能降至-38度，局部地区就有降雪和强降雨。为应对本轮严寒天气，相关国家已经将中小学假期延长，并且将学校课程转移至网上学习模式。俄罗斯一架轻型飞机在北部涅涅茨自治区硬着陆，导致2人死亡、4人受伤。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表示，出事的是一架安逸轻型多用途运输机。根据初步信息，机上载有10名乘客和2名机组人员。当局已经调派2架载有医护和搜救人员的米8直升机，从涅涅茨自治区首府纳里扬马尔飞往事发地点，同时派出地面搜救人员展开搜救工作。伤者已经被送院救治，至于事故原因和细节仍在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多云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初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34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14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4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教控股系报11.54，跌4.6。黑布系报9.03，跌8.5。阿里巴巴108.2，跌2.2。腾讯控股363元，系升1元。先升药业系报11.76，跌9.4。美团176.2，跌4.4。友邦保险87.65，升3.5。港交所377.4，冇升跌。创科实业95元，升1.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9，日元131.46，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8，人民幣6.759，英磅對美元1.218，歐元對美元1.074，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638。日經平均指數報26,191點，係升217點。港金報17,4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06美元，卖出1874.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港岛湾仔马斯道嘅交通咧。之前咧马斯道近住爱护动物协会嗰度咧，因为发生意外事故啊。咁头先嗰段嘅马斯道啦，同埋马斯道天桥咧，曾经系封闭不能够通车嘅。而家嗰度咧就交通系回复翻正常行车，不过交通就比较繁忙嘅。经过时间小心啦。马斯道近住爱护动物协会段之前有意外事故，曾经有封路措施，而家封路全部开翻，不过都系比较多车啊。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几号啦，北角线多车嘅，龙尾近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仲系多车，不过龙尾短咗啦，喺上香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去九龙回复正常，九龙入口去港岛仲系多车嘅。咁啊，九龙入口嘅龙尾到红磡啊，呢、這个观塘吓，去到呢个观塘绕道近住观塘法院嘅。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仍然多车，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法院。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沙田入口龙尾喺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喺小沥源。港岛路面咧，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汇一带就仲系交通繁忙嘅。九龙方面啦，而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海辉路，即系呢一个南昌公园嗰度啦，至到海丽村段就仲系多车。界限街去观塘近住喇沙利道至到花墟段仲系交通繁忙，咁纯粹系多车嘅啫。而观塘嗰边咧，观塘绕道去将军澳。近住骏业街至到儿童医院段咧，亦都系多车噶。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福亨村段都仲系多车少少。沙田嗰边嘅大埔公路咧，而家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至到马场段仲系繁忙。不过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佢带住个肚，有爱地加入呢个家。 另一个佢，典型嘅上海女人，美丽、成功、自信、高傲。 佢。任劳任怨都似为用入夫家， 佢十分痛锡自己嘅细佬，但对介入嚟嘅佢万分提防。 两个女人， 一个家庭， 姑嫂间嘅矛盾，刻画国家新时代家庭现况。 国剧八三零深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唉，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二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来吧，与艺术家一齐在创作路上兜兜风。先知节目 Art Like 有条路，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一时之间唔记得。 你对上一次写字是几时呢？你可能会话啦，我啱啱先写完。OK OK， 你是用哪种方法写先？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实在有太多方法写字，例如用智能电话、电脑，不同的智能科技产品都可以做到这件事。以前想写字就要拿起笔和纸，现在不需要都得。你觉得以前写的字和现在写的字有什么分别呢？无论哪个地方的文字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每个人的字迹也不一样，充满个人色彩，有自己独特之处。还记得以前学写书法需要学习不同书法家的笔迹，希望可以锻炼到自己写字的美学。但是现在学写字是要学怎样用 keyboard， 打出来的字全部都是那些。你可能会说电脑软件有不同字体任君选择。是的是的，但是来来去去未又是那些。如果大家在电脑软件选择同一样字体，出来的效果就是一样咯。另一个分别就是很多时会写错别字，同音异字已经有不同意思。例如你想讲王菲，到底你是讲紧歌手王菲，还是是一些国家的王菲呢？用纸笔写字仲有一种可能性，有冇试过执笔忘字呢？攞起支笔，明明想写一个字，但系点都写唔出。你唔系唔识呢个字，就系突然间忘记咗。你可能又会话啦，有科技产品帮助，就算唔记得，只要讲出想写嘅字，就会自然弹出嚟。执笔忘字可能已经系上世代嘅人的专利。或者咁讲，现世代仲需唔需要执起支笔呢？除咗执笔忘字之外，你有冇试过明明系识，突然唔记得，噏到嘴唇边都讲唔出呢？例如见到一个人，你系识佢嘅，正当想叫出佢个名，就系讲唔出，脑袋八段盘旋究竟佢系边位？又或者谂住转头同其他人讲啲嘢？点知眨下眼之后，突然又唔记得想讲乜，半秒之前仍然知道、哦。农历七月，你突然又会醒起，可能鬼拍后尾枕就会讲翻出嚟。写字唔记得，见人唔认得，唔记得自己想讲乜。遇到呢啲情况，都会思前想后，尽量喺自己脑海入面寻找答案。心情就会越来越猛整，仲会慢慢觉得自己无能，自己好笨，明明是识，突然又会唔识。其实印象深刻就会记得，印象唔深记嚟做乜？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路经海边，见只小船，怀人万里，心暗酸。异乡的他，脑海涌现，如何把相思串？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纸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 拾起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若他一天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喺饮食图鉴入面咧，咁我又唔系话教大家煮一样嘢，因为呢样嘢要我煮咧，要我烹调咧，我都真系拗晒头。 九大鬼 唔系九大鬼啊，系一种新嘅食品。呢、 嗯、 个新嘅食品咧，我唔知佢系咪由分子料理嗰度嚟。咁、因为我见到咧喺网上面都炒得好热嘅。咁、首先啦，要讲咗先，唔同季节咧，一定有唔同嘅农作物咧系收成嘅。咁有啲农作物咧，佢哋真系好夸张嘅。咁、大家都知道佢哋讲到，譬如水果或者某啲蔬果，佢有个甜度噶嘛。咁、甜度咪写十几十几咁样嘅。有啲话咩甜到流嗰啲就已经咩十五啊咁样，咪好甜嘅嗰啲。咁我哋中意食甜嘅，咁梗系中意啦。你话攞住个苹果，哇，佢甜到十几嘅，咁我梗系开心啦。因为啲苹果佢真系好犀利，我食过入边咧有一个品种啦，我突然间谂起佢咩？佢一切开咧入边有个星形嘅图案喺度， 苹果 系啊，佢个星形嘅图案咧唔系烂咗定系唔系咩？系佢嗰个甜度咧，佢嗰啲糖分啊。是好似一粒星咁嘅形状喺个苹果入面有一个圈咁样嘅、 即系奇怪，即系佢甜咧，佢会有个度数啊。 系啊， 酸咧，酸佢又唔写嘅。我最近买咗啲苹果咧，好酸啊，好酸。 咁仲要你唔食？哎，我谂到办法，呢、這个榨汁，然后 你 加糖， 榨汁都系酸 的。加糖， 我用咗个差唔多嘅方法，你估系点样？买咗啲苹果，哇！即係激氣啊，酸嘅氣又似啦。咁跟住咧，又唔想抌啊，即係唔會嘥咁樣。咁點樣處理佢咧？你煲嚟，我可能落糖水唔好啦。跟住咧，我買咗啲一杯仔嗰啲，唔係杯仔，一大杯嗰啲，有啲係蘆薈。咁但係甜噶嘛，有啲糖水噶嘛。 係啊係啊， 當係即係再裝啲蘋果切粒。 切粒哦，擺埋入去。 跟住咧就當係。有啲咬口咁样咧，咁样当糖水食，咁先可以顶。 呢个都系一个办法。其实坊间咧仲啲杂货铺啊，或者系偏向，我谂可能即系杂货铺或者系印尼铺咧会有得卖。咁佢哋有一种咧叫酸梅粉，酸梅粉咧其实都可以用嚟点水果食嘅。 系咩？ 系啊，咁你酸梅粉又系酸酸味味，有啲甜嘅咧嘅感觉咧，咁你就可以倒少少酸梅粉出嚟，跟住你就攞好优雅咯，支牙签吉嗰个已经酸咗嘅苹果，唔系缩啊，系佢本身酸啫，跟住饮下嗰啲酸梅粉食落去嘅时候咧，另外一个风味嚟嘅、 我再系咁落去顶唔顺咧，就我嚟做苹果批噶啦。 系啊，佢做亲嗰啲全部都系要大量再加蒸糖上去嘅。你几酸都可以变翻甜啦、今日咧讲呢一个咧就系、我自己都睇到，可能而家都多人去旅行啦。咁喺原来日本佢有一个嘅番薯咧，佢个甜度啊，佢、糖度升即系去到50以上。50，我老实讲我冇食过50以上嘅番薯。咁但系佢呢个番薯咧，佢用咗一个好长嘅时间咧，去到做一个孕育啦。咁佢好啦。 個賣點唔係話佢一嚿番薯，跟住佢拎去煨，跟住就好食。係呢、這個食咧就已經係可以食到佢本身番薯佢本身嗰、那個好甜嗰個香味、 嗯嗯。 我自己都中意食煨番薯嘅。咁、 嗯、 你話如果再食到好甜甜到漏嘅煨番薯咧，咁啊梗係開心啦！即係你就一摸上手，哇！隻手黐粒粒㗎。係 啊， 佢越黐粒粒嗰刻，我啊越開心， 嗯、 即係代表佢入邊個 糖 度係啦非常之高。咁我咧就見到有一個咧，佢咧就將嗰個嘅糖度去到50嘅番薯咧，咁呢間鋪頭佢就好叻，佢將佢蒸製，佢蒸製成為一樣咩咧？成為一盒咧好奇怪，好似有面咁樣嘅，可以俾鐘哥望一望嗰個樣先。等我好呢、這個面咧，就好似我哋食嗰啲呢度。呢、这個食嗰個冷面啊！ 哇！哎哇！咁樣 係啊！咁我哋大家即係聽到知道，我哋食個冷面嘅時候就有個盤啦，四方形嘅盤，跟住啲面咧就鋪喺上邊嘅，咁、 嗯、 就一條條好分明啦。咁佢哋呢個鋪頭咧就好特別，佢將個番薯咧就蒸製成為咧全部都係只係一 mm 闊嘅面條。 嗯， 咁係啦，我有見過佢擠出嚟嗰下嘅，佢擠出嚟嗰下咧就大家好似一部幻想一下。個軟雪糕，即係去便利店咪有軟雪糕機嘅。 嗯， 軟雪糕機咁你拉落去嘅時候，咁佢就一嚿一個軟雪糕慢慢去到卷佢啦，咁成為一個軟雪糕嘅形狀啦。咁佢呢一個咧條狀，即係好似一條條面，唔係條啦，面狀嘅呢一種嘅食法咧，佢都係佢有部好大部嘅機，佢就有上面有嚿一壓攞啲番薯壓落去， 好似面條咁樣啊！ 佢一壓落去就好似我哋細路仔玩嗰啲叫咩啊泥膠， 泥膠 玩泥膠嘅時候咧，咪擠咁啊就可以泥膠式嘅做啲面條出嚟。 喂，但 係 咁樣 就係同一個款， 因為番薯本身個質地咧。会断嘅，如果你变成咁样， 冇错， 夹起嘅时候明。 所以原来佢唔系面条嚟嘅， 系薯蓉啊！ 即系我 番薯蓉咁样。 好啦，呢一种嘅名咧，我哋可以开佢嘅名，佢叫做紫，因为佢紫色嘅番薯， 嗯嗯 紫色嘅紫啦，跟住佢就一嚿云嘅云，咁佢就叫做紫云。 哇，个名好靓， 个名好靓，个名真系好靓，佢哋改得好好， 而且佢真系紫色啦。 系啦，佢真系紫色，而且佢用嗰个云咧，佢都系有意思嘅。咁佢就话希望呢一个紫云咧，就好似令到大家。好似入咗入去一種嘅霧氣入面一樣，感受得到佢哋呢一個甜嗰個嘅香氣啊喺入面。咁亦都咧就係佢放上面咧，佢最後啊佢 product 佢會放啲金箔喺上面嘅。佢希望等大家咧睇到呢個紫雲嘅時候，就好似望到一個日出咁樣，有一種閃閃生輝嗰一種嘅感覺。所以如果佢呢個餸咧，佢呢個打燈嘅話咧。是真的可以影相影得好靓嘅，好啦，咁啊呢个到底系咩嚟？又话唔系面咁样，咁啊呢一个嘅紫云咧，原系一种嘅 cream 嚟嘅，咁啊就用咗嗰个糖啦，去到蒸制咗呢一种咁样叫紫云，我哋嘅紫云面条先啦，广东话容易令到大家想象，紫云面条，咁啊一喺部机嗰度一挤出嚟嘅时候咧，佢就已经会攞个方盒咧，去将啲面条好靓咁，好均匀咁样咧，就铺咗喺个。方呢個盒上面，咁呢一個呢 set 咧，佢哋就當然係可以拎去銷售啦。咁但係另外，如果佢係想做甜品嘅話咧，佢都會攞一個大少少嘅碗或者碟，咁入邊咧先放咗雪糕啦，或者再放大福，大福就係嗰啲糯米皮喺度啦。好啦，然後佢就會將呢一個紫雲又係咁樣擠啦，擠就好似啲面咁樣，慢慢擠鋪咗喺上面，鋪咗一層好厚啊，甚至乎大家可以想象就好似軟雪糕咁厚嘅一層。紫雲上面 哇， 好啦，佢好似軟雪糕咁厚嘅，但系佢系一大嚿咁样放咗喺呢一個 dessert 上面嘅。好啦，原來佢真係咧呢一種嘅 cream 咧係凍食嘅，冷食嘅。係啊，我初頭睇嘅時候，我初頭都以為佢係面嚟噶，但係原來我再研究一下嘅時候，睇埋嗰啲內文咧，先知原來佢係一種凍食嘅甜品嚟嘅。咁呢種嘅甜品咧，佢就係你攞匙羹啊，頭先話咗啦，佢雖然係面啊，面條咁嘅形狀啦，但係佢用筷子一摸落嘅時候咧。佢就已經好似軟雪糕咁樣，就你就會直筷子就插咗入去，佢畢唔到，夾唔到，咁但你只可以用 係啦， 仲食到嘅， 畢唔到，夾唔到，但我食唔食到？ 食到嘅咁樣，好啦，咁你一畢嘅時候咧，你就連埋佢嗰個嘅叫做大福啊、雪糕啊嗰啲咧，就 一齊 去到食嘅。咁所以咧，由佢有啲照片咧，佢就可以俾大家俾阿鐘哥 好靚。 系佢就嗰个云咧，就好似一个被咁样啊，冚住咗嗰个嘅大福喺上面。咁、所以嗱，呢一种嘅食物咧，就我自己都坦白讲，我未食过啦。但系佢可以令到我哋即系如果中意煮嘢食嘅朋友发现咧，原来每一种嘅食材咧，佢系可以经过唔同步骤，即系去改变 佢嗰個形態，即係好似軟雪糕咁樣，其實佢都係由可可，即係譬如朱古力軟雪糕，由可可慢慢再變成一個軟雪糕啦咁樣。其實番薯又好，或者可能遲啲可能變成香蕉，香蕉糊狀啊，都可以變成好多咧，就係有趣嘅食材啊、食品啊，呢啲都幾得意，即係好有興趣咧。去試一試一啖，到底佢嗰個用五十度糖度去到整出嚟嘅食物咧，佢嗰個味道會係點？ 試下， 係啊，有機會大家都試下。 我的享樂時代， 呢個未必係享樂，但講個數據俾你聽。 哦，好啊，好啊。 咁啊，而家疫情開始，大家都覺得可以即係復常生活咁樣啦。咁除咗我哋嘅地方之外，周圍都係啦。咁你睇下。我哋要报复式出去旅行，但系其实系咪个个都咁谂咧？咁有一个调查几有趣嘅，早几日我睇咗喺网上，佢话原来有好多地方嘅朋友们咧，已经觉得我唔想再去旅行，系唔想再去任何地方旅行，只想留喺自己地方啫。嗱，你睇下个数据，譬如话有头五位啊，俄罗斯11% 唔想再去旅行啊，美国14%，中国。14%，南韓15%，日本35%，高好多。突然之間， 日本有可能因為啲 yen 跌得咁犀利啊？嗱，會唔會 呢個其一，可能話會唔會係因為個錢已經唔係好用啦，縮水咗啦，就唔想再去啦。咁佢就話佢調查咧，佢話日本咧更加係榜首咧，成30%+啦。佢話原來除咗係一個因為佢哋嗰個經濟疲弱，即係個錢。出咗去就真係唔係好見使之外咧，佢話另一個，因為佢哋一向咧，由於佢哋你知啊，佢哋日本可能地理環境會嘅問題比較多，佢話一向咧有一個叫做避免遇上風險嘅諗法嘅，所以佢話如果去到地方其他地方都有危險嘅話咧。我情願唔去，因為佢哋不嬲，佢哋個地理環境都可能有遇上好多風險，所以佢哋會有呢個偏向，情願唔去。而呢一個咧，同埋加上你正話講啦，嗰個日元啦，咁所以就令到佢哋對旅遊嘅興趣咧大大減少 了。哦，咦係，我哋成日諗係咩報復式旅行， 又唔 其實都有啲朋友佢直頭諗，我不如留翻喺度啦。 係啊， 出邊風大雨大。 係啊係啊，所以去旅行當然，如果你話你遇到時間或者許可嘅話，可以去行下咧，但係又唔係一個必然大家嘅選擇咯。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